各位晨光的听众早晨啊，今日是星期三，2023年8月16号，农历的7月1号，而家的时间呢就是6:09啦，而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9%，你哋听緊嘅係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 ,Vicky 喺6点至6点半呢段时间继续会陪住大家。 晨光每日一格， 我哋成日都咧讲正能量噶，我哋节目咧都系希望传递正能量咧俾各位听众噶。咁究竟其实正能量有啲咩咧？系咩嚟嘅咧？系咪就系开心咁简单呢？原来咧喺美国咧有个心理健康资讯网站咧去到分析，原来正能量呢一个词语咧，通常咧都会嚟描述乐观同埋积极嘅生活态度，而且创造同埋保持正能量嘅话咧，可以大幅咁样提升我哋人嘅幸福健康嘅感觉。原来正能量的人咧，佢哋都会表现出一些共同的特点嘅。今日咧就首先同大家分享一下第一点先。第一点咧就是善良大方嘅。唔知你系咪一个善良大方嘅人呢？嗱，善良嘅意思咧就真系指心地好啦，冇恶意啦，和善而且系不怀恶意嘅人。学识做一个善良的人呢，是不是那么简单的，我觉得。因为我们看的每件事啦，做的每件事啦，甚至是讲每一句说话，都不希望呢会令到人有不舒服的感觉。都是出于善意的。而大方呢，就真的指见识广博和有专长的人之余呢，做事是不会小气的，很慷慨的，善于将一些东西转赠给其他人，即是愿意分享。其实很微小的事都可以看得出一个人是不是大不大方的，他做事会不会跟你斤斤计较，他愿不愿意跟你分享一些看起上来你很辛苦的工作啦，这些都是大方的表现来的。不要计较，善良地去对待每一个人，好像很简单，但其实都需要由心而发。我们今天一起学做一个善良大方的人呢。 首歌童年大概会听过，却又忘记最美故事说什么，疲倦了想倾诉，无人掠过我身旁，我为求某答案再寻这首歌，用我一晚在时代金曲那卡式带里面，誓要找到未忘掉的日缺歌，时代兜转也不死的意义，凭着爱最终可以觅答案。人大了想知道，迟来述说那煎熬，大泪尝遍了挫折何以是好，曾踏遍高低弯曲情怀，亦会简单不老，但求志气到这代也目睹，用我一晚在时代金曲那卡式带里面，誓要找到未忘掉的日月光，是我想 这新曲意义，恒常爱最终可以觅答案。其实爱一开始已是答案。 我是 Ficky 泳儿，怎样才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说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晨光 Coffee Time。 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先。今日咧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咧系有阳光同埋酷热噶。市区最高嘅气温去到33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就会比较多，以及系有雷暴添。咁睇嚟大家咧都要带定把遮出街啦。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9%。去过外国旅行的朋友仔，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呢，外国其实很多公共交通工具都是容许猫隻啊狗隻上车的，甚至是一些流浪动物他们都可以上车上铁路这样的。而本港呢地铁啊都是可以容许这个导盲犬去乘搭的。但是今次呢就在今个月的26号，港铁咧就同咗亚洲动物基金咧合办咗一个活动，可以俾到咧超过20只嘅狗医生嚟到去乘搭港铁，系第一次港铁可以俾导盲犬以外嘅犬只嚟到去搭车嘅。呢一个活动咧，其实系希望增加市民啊对狗医生嘅辅助治疗认识，希望透过活动就可以咧知道。原来狗狗呢狗医生呢都帮助好多人嘅。希望可以对佢哋呢表达个谢意。亚洲动物基金呢仲表示呀，而家组织呢其实佢哋都有成百几隻嘅狗呢已经系接受考核啦。希望将来呢佢哋都可以成为狗医生。可以帮助到更多有需要嘅人。其实好多狗医生咧都帮到好多唔同情绪病患者啦，可能系小朋友啦，甚至系大人、老人家都有嘅。咁当日咧，狗医生佢哋入港铁之前咧，其实佢哋咧都会喺一个专用嘅袋里面嘅，咁咧而且咧系会同一啲义工一齐噶。咁佢唔系所有列车咧都会上噶，佢只会去到列车最尾嗰一卡嘅车厢，而且路线咧系唔包括轻铁啦、港铁巴士、机场快线、东铁线、罗湖落马洲站以及系高铁香港段嘅，呢一啲咧都系佢哋唔会出现嘅。港铁都有话啦，因为咧有关嘅安排咧，其实都系可以平衡到犬只嘅安全同埋唔同乘客嘅需要。咁亦都呼吁咧，大家啊，千祈唔好去摸狗医生。如果咧有乘客系对动物敏感嘅话咧，都可以用其他嘅车厢。而且嗰啲义工咧，当日都会着上红色嘅 T 恤嚟到去以作识别嘅。如果大家咧都想同狗医生见一见面嘅话，都可以喺8月26号搭港铁，记住系每个列车嘅最后一卡先会见到佢哋嘅。希望透过呢次活动咧，除咗可以俾大家了解到，其实动物都可以帮到有需要嘅人之外咧，亦都可以俾大家感受到，其实我哋人类系可以同动物共处。始终咧，地球唔系人类所拥有嘅，我哋应该要多啲了解啦，多啲接触，咁就可以好好互相尊重，互相迁就啦。 最入戏的脸，最入戏感言，或过活似不停表演，各类场面与伏线，亦懂判断，头脑就像裸导演，台前就要高架桥，台后要低调，场外庆功宴，对白得体重要，会情面女家女士，都交气不少，为了公演得熟练，但你也有你需要。Now is the time， 时候到解开戏服，翻开心底话。准确，讲究细节不出错，感性不见光，只有公司状元好学。我只怕你配合太多，无怨自己的主角。多理性，你也要记得，你会痛，你会躲。全部角色抹掉，形象也分掉，来独处隐世，世事都不重要，连来意也关闭。有几秒纷扰，注视得多么熟练，亦要照顾你需要。Now is the time， 时候到解开戏服，翻开心底话。 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成日都听到咧，好多爸爸妈妈咧都话：，我一睇啊，就知道夹起我个仔条尾啊，就知佢想做乜咧。夹起条尾都知佢做乜？其实咧，成语咧都有讲噶，就系、是、一目了然啦，就即系。望一眼就知道佢想做乜諗乜。原来一目了然呢，原本呢係叫做一目了然嘅。咁其中呢喺呢一个战国寒唐嘅呢一个诸子入面呢有记载到。诸子啊对于数位嘅重要思想家以及系哲学典籍呢有啲看法㗎喎。咁其中入面有提到啦，隋代大儒文宗子，咁係同阿朱子係同时期嘅学者嚟嘅。咁嗰陣时呢有好多嘅学者呢都对于阿文宗子呢都係弹多过赞㗎喎。咁但係朱子呢就话啦，佢虽然係有啲唔好处，但係其实佢都有好处㗎。如果真係要讲佢嘅微细之处呢，朱子就以为啦，佢就觉得如果能够透彻咁样了解阿文宗子嘅学说理论呢， 咁就要去评断佢，好似从高处咁样望落去，一眼就能够睇得清清楚楚。咁后嚟咧，一目了然咧，呢一个成语就系喺呢度演变出嚟噶啦，就系用嚟表示一眼啊就完全清楚明白、清楚明了嘅意思。但系其实一目了然咧，有另外一个听法，有啲人讲就话一览无遗，因为佢哋都系属于咧一眼就能够睇得清嘅意思。咁但系两者咧系有分别嘅噃。一目了然咧，多数就系侧重于被观看对象嘅清晰明白，可以一眼就睇得清。而一览无遗咧，就系侧重于观看者嘅方法正确，一眼咧就可以毫无遗漏咁样看到啦。所以两者咧系有啲唔分别，大家咧就千祈唔好搞乱啦。下次想用嘅时候都记得清楚啲啊！ 不可对抗物理，将错就错，埋于深处起。背着你视觉点起空虚，我愿恶梦随风去，学会点火抽干眼泪，求可不再有乱绪。才一再问句，为何爱你不到，无从伸手就抱，莽撞情话不可倾吐，遗憾我为你受好，为何爱你不到，为何爱那么深奥，对象场地都讲参数。我共你之间隔着了一缕烟素，半吊快就满些眼苦水，我愿眼泪随风去，避免再见不安作祟。从此不再有乱绪，无奈又喝醉，重问天一句，为何爱你不到，无从伸手就抱，莽撞情话不可倾吐，遗憾我为你受好，为何爱你不到，为何场地都讲参数，我共你之间隔着了一堆变数，抽根烟可否有帮助，抽出彼此的错过，抽到却是人生狠狠的一火，理想用意过这火，失丧一个紧紧过为何爱你不到，明明一伸手可抱，不追求不知道，成熟到愿你安好，为何爱你不到，不想再为遗憾苦恼，换了身份才能拥抱，这晚夜只和你维持烟雨 张天赋的秋，听听新闻，转头回来继续会有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昨晚在大屿山幻想道进行打击的士违例行动，期间人员乔装内地旅客被两名的士司机兜搭，而告于正常车资接载人员前往两间位于沙田的酒店。人员发现这两名司机没有启动计程表按表收费，其中一名司机更加没有展示的士司机证，以涉嫌兜客、滥收车资等的罪名拘捕这两名的士司机。被捕两人分别37和51岁，现正被扣留调查。两架的士已经被即时拖往汽车扣留中心作进一步检验。警方说会继续采取果断的执法行动，打击滥收车资等的有关的士违法行为，以保障市民和游客的权益，和维护香港的国际形象。北韩表示正在调查美国士兵特拉维斯金上个月越过非军事区进入北韩的事件，又指这名士兵正在寻求庇护。朝中社报道，特拉维斯金承认他决定前往北韩是因为他对美军内部的不人道对待和种族歧视怀有怨恨。特拉维斯金亦说愿意在北韩或者第三国寻求难民庇护，并且表示他对不平等的美国社会感到失望。23岁的特拉维斯金曾经因为袭击罪在南韩被拘留两个月，上个月10号获释，原定要返回美国接受军事纪律处分，但是他设法离开机场，并在上个月18号参与参观板门店的行程，期间擅自越过军事分界线进入北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和南韩外长朴振举行视像会议，讨论今个星期五在美国举行的美日韩领导人峰会议题。日本外务省在新闻稿表示，三国外长都认为当前环绕日美韩的安全保障环境趋于严峻，三国的合作不单止是应对北韩，对于区域和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以及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而言将会更为重要。三国外长又认为今个星期五举行的美日韩峰会将会是三国合作的历史性机会，为了让峰会顺利举行将会持续密切合作协商。美国夏威夷毛伊岛山火至今造成至少99人死亡，由于数以百计的人仍然失踪，随着搜救工作持续，预计死亡人数会继续上升。总统拜登表示他一直与夏威夷州州长讨论山火问题，而他和第一夫人吉尔会尽快前往毛伊岛视察山火造成的破坏，确保灾民得到他们需要的一切，但他亦都希望确保视察行程不会妨碍救灾工作。目前仍然未清楚山火发生的原因，但是矛头就指向当地的夏威夷电力公司设备，公司已经遭到集体起诉，公司股价急跌。标准普尔星期二将夏威夷电力的信用评级下调至 BB 减级别。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较多，有雷暴。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慢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喂，早晨啊 ，Vicky。 早晨啊，哦。 嚟到咧6:35啊！早晨，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以至咧依家听紧收音机嘅你啦，嗱，好少咧喺6:00同大家咧打个招呼啊吓，咁啊，真系、哦、大气电波咧，真系好有感染力嘅、嗯。意思咧就系、是、早半个钟头咧，哦，嗰、那个声线咧又要调校翻嘅、哦， 系 啊， 因为你唔能够好似朝头早可能8:00-9:00咁样好热闹咁样做字、嗯，因为有啲人咧啱啱起身嘅啫。 系啊，咁啊，温柔啲， 温柔少少啦。嗱，温柔呢方面就交俾你啦吓。咁啊，试下用一把咧温柔嘅声线同我哋讲讲个天气先好嘛？ 梗系冇问题啦。今日嘅天气预测就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咧系有阳光以及系酷热。市区咧最高气温去到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会比较多，以及系会有雷暴噶。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好好、啊，系一至二，属于低嘅水平嚟噶。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点先为之一个 good morning？ 就系朝头早咧齐晒咁多份报纸，可以咧俾我拣选今日咧做节目嘅题目，仲要有一杯咧香浓嘅咖啡。咁就系啊，属于自己一个 good morning 啦。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刘星啊，我想祝福爸爸妈妈， 仲要祝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生日快乐。 其实除了同刘星许愿，而家仲可以透过港台空中点唱表达心意。 今日起至8月29日，香港中央图书馆有免费巡回展览，了解广播历史之余，仲可以做埋点唱。 大家仲可以上庆祝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特备网页点唱噶。 香港电台不同节目时段都会帮你送上祝福。 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晨光第一线，阿欧。 6:38，温柔少少咁啊！你嘅肌肤都应该咧啊，柔滑啲啊吓，点样可以令到咧肌肤咧爽啲、柔滑啲咧？咁啊，可能咧用下爽肤水咧就啱数少少啦。嗱、讲真啦，我哋呢啲接近咧40岁嘅男士咧都要护肤嘅。不过当然啦，关于呢啲爽肤啊护肤嘅嘢，眼前咧有一位女士喺度，梗系问下你先。喂，其实咧你。多唔多用啊？一啲爽肤嘅产品或者护肤嘅产品，以至咧就系、是、你觉得咧啊，自己啲皮肤好唔好咧吓？ 嗱、我首先要多谢妈咪啦，多谢爹哋啦，因为生我出嚟咧，啲皮肤都尚算可以嘅，即系就算青春期嘅时候咧，我都唔系特别话生好多暗疮啊，然之后啲肌肤咧唔系属于油性，我系属于干性嘅，咁真系生暗疮嘅机会咧就会细啲嘅，系真系。咁如果你话我系咪用好多护肤品？其实我不是的、我有些人呢我的朋友见到他们会分很多 eye cream 啊、眼霜啊、面霜啊，跟住又要擦很多东 西 的，但是我自己呢就真系冇咁多嘅， 纯天然啊！ 我一支打天涯，一支 cream 打天涯、 哦、都需要嘅。其实系咪 爽肤水咧？有阵时又的而且确真系要嘅。你要有一支喺度，但系你话系咪我次次都用？系咪搽 cream 之前一定会用咧？又唔一定咯。我真系睇啊，会唔会嗰排好干啊啲皮肤？又或者冬天啊？ 咁就會用多啲，俾翻啲水潤佢咁樣咯。 爽膚水咧，成日聽到啲化妝師姐姐或者哥哥咧講咧，要拍上去嘅，即係朝頭早咧，你想爽膚咧，就咁樣打自己塊面啦，咁樣啦。 其實我覺得有啲醒神嘅作用， 係咪啊？ 係啊。 咁啊，唔知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咧，今日用嗰支爽膚水啱唔啱啦？點解咁樣講咧？嗱，其實咧唔少咧中意靚嘅人咧都中意護膚啦。咁啊，消委會咧就其實近排都做咗好多唔同嘅測試。咁啊，呢個消委會嘅報告咧就琴日啊新鮮滾熱辣咧就出嚟嘅，測試咗咧25款嘅爽膚水嘅產品啦，發現咧超過35%啊。其中咧有9款咧，分别验出咧1至4款咧，哇！呢个都几夸张。其实有阵时咧，你做唔到爽肤嘅功能咧，都算啦。佢咧有少少咧致敏源，即系会令到你咧有少少致敏嘅香料喺当中咯。其中咧嗱，依家就咁睇啦，不乏一啲大牌子。嗱，讲紧大牌子即系。我呢啲人都識啦， 即係 D 字頭啊、M 字頭啊咁嗰啲。 嗱，字頭我就唔逐一講啦。我估計咧近排大家上翻去報章嗰度啦，以至咧去翻咧即係消委會有本咧選擇月刊噶嘛，嗰度就會刊登翻出嚟啦。咁但係睇到個價錢咧，你唔好以為咧係咪平得滯咧就會有呢啲致敏源啊咁樣啊，咁又唔係喎。反而咧有啲都幾貴咧，出嚟個表現咧都差差地喎。嗱，爽膚水係咩概念咧？我俾個價格嘅 range 大家先啊，即係個射程。大概咧，消委會今次做呢個研究咧，就69蚊，即係低至69蚊，以至咧高至260蚊不等嘅咁樣。哇，那個高低差都爭成200蚊嘅喎，咁樣。咁但係咧，200幾蚊嗰啲咧，又唔見得係特別好喎。甚或乎咧。颇为低分添啊！嗱，如果咧5粒星星系最叻仔嘅话咧，咁啊有一种咧60-70蚊咧，得到4.5粒星星。 嗯，所以有阵时平嘢都有好嘢嘅。 系啦，咁啊平嘢有好嘢咧，咁啊真系原来都出到嚟啊！咁其中一个牌子咧就我自己咧，屋企人都有用，反而啊， 几多粒星星？ 你嗰个性价比几高啊？CP 值几高啊？咁啊，北王嗰阵时喺加拿大咧，特登托翻嚟啊吓，咁啊系一种北美嘅牌子嚟嘅。哇、几估唔到，我成日喺度谂咧，嗱，唔知 Vicky 系咪啦？虽然你话喂一 cream 走天涯啦，咁但系留意翻一样嘢，你都会觉得喂亚洲人嘅肌肤咧，你会信任一啲日本啊、南韩啊，依家内地有啲牌子都。可能有机会越做越好啦，等等噶嘛。啊，你成日觉得啊，日本系正嘅咁样，南韩哇，即系嗰啲好嘅护肤咁，因为都贴近亚洲人肌肤嘛，即系纯粹用咁嘅原理去推演啫。啊，点不知唔系，佢而家出嚟咧有几款咧，美加嘅牌子咧。出嚟係幾高分喎、你覺得點睇呢？作為女士啊，你 平時都的而且確係會揀翻啲亞洲產品嘅。點解呢？因為的而且確佢哋同我哋即係近翻啲啦，氣候可能都會好翻啲啦，同埋啲皮膚咧差唔多啊，大家都係黃皮膚咁樣啦、好似差唔多嘅時候咧，我都會選擇翻一啲日本嘅牌子多啲嘅自己。 嗯， 咁但係咧，因為外國有分硬水軟水嘛、 可能係喎有。 有陣時你洗面咧、你都有分啊。其實佢用緊硬水洗面，係咪就用翻啲適合佢用硬水嘅啲化嗰啲叫咩護膚品咧咁樣？咁、但係我哋亞洲人咧，可能啲水唔會咁樣分嘅時候， 係 咁可能護膚品咧就會貼近翻我哋多啲啦。 我都係咁樣覺得嘅，但出嚟個效果咧，有可能咧。未盡一樣啊嚇，咁所以大家睇翻呢一份咧，消委會咧新鮮滾熱辣出嚟嘅報告，咁啊呢個測試結果咧，亦都指出咧，今次咧呢個爽膚水嘅測試入邊咧，全部產品嘅防腐劑嘅測試咧都係達標嘅，不過咧就有10款咧就含有酒精啦咁樣，咁啊你話喂酒精有冇機會成為致敏源啊？咁當然會有啦，因為高濃度嘅酒精咧就有機會咧加速皮肤嘅干燥，加速皮肤嘅干燥即系点啊？即系你原先想爽肤啦，但系佢又同你咧皮肤干燥咗啦，咁即系咧 反其道而行之，即系唔系好搞得掂啦。甚至有机会咧增加皮肤敏感嘅机会添啊吓。咁、你可能谂住爽肤啫，最后搞咗出嚟咧就一个大头佛啦，就搞到自咧就皮肤敏感咁样。咁啊，消委会就指出咧，现时欧盟啦或者咧内地嘅法例咧就没有为到啊呢个护肤产品嘅酒精含量咧就定出呢个上限嘅。咁、所以你话喂系咪超咗标就超过咗？内地嘅标准或者欧盟嘅标准，我冇超过，因为咧冇定上限噶嘛，咁所以咧消费者咧就应该咧自己去谂谂佢啦，或者睇翻个报告，或者自己皮肤自己好好管理啊吓，即系麻烦睇翻你娇嫩嘅肌肤入边咧，究竟咧啊高酒精得唔得，冇酒精得唔得，爽唔爽到肤咧，你就自己去谂谂佢啦吧。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嘅职场 KOL 啦，我哋就继续揾到我哋嘅花艺师安安。 早晨 早晨，安安， 嗯、 今日咧介绍呢一个嘅植物咧，咁你之前好好啦 ，send 咗啲资料俾我啦，喂。 网红嚟嘅呢个 名有啲古怪喎， 个名字就差啲， 叫龟背叶啊， 系啊，而家系好 hit 嘅，即系网红大家知系咩咧？ 佢个名叫龟背叶，定系你 send 俾我叫大热龟背叶？大熱是 大熱真的很 hit 啊！而家係 sorry， 個名個學名是龜背葉，我大熱即係 big hit， 即係而家好興嘅。 我以為佢學名都叫大熱龜背葉添。 而家就有北歐風啊嘛，歐美風啊嘛。 係咩？呢排興緊走緊呢個北歐風啊？ 走咗成年啦，差唔多。 咁即係走嘅咯喎，呢個風都 未嘅，都較耐。而家香港啲人屋企都走北歐風。 北歐風係點樣咧？你又講少少先。 嘟嘟家私嗰啲咯，簡約咯，簡屋企唔會咁多嘢， 咁 office 好多都走呢個北歐路線。 係啊，好多 office 香港都。 咁呢個龜背葉就啱喎，啱香港 好 多公司。 我諗好多 OL 已經 office，OL 唔會做，可能 office 嘅老闆 會做， 即係會揾啲人過嚟係啦，買大盤裝。 唔係 office 老闆通常仲萬年青嘅啫嘛。 都有萬年青，每日都講下。 萬年青係咪就係呢個龜背葉？ 唔係啊，龜背葉咧其實就係你話咩話，好似豬八戒揸住嗰把扇咁。 芭蕉扇。 系咪啊？ 唔系，我系话佢似咧，就系嗰啲荷花池嗰啲青蛙企喺上面嗰啲荷叶一块咁嘅形状。 都类似，佢好大块嘅，大过你个头， 大过个头成个身咁样咯。好似龟背唔系龟壳嗰个 size 咁样咯。 哇，系啊，海龟嗰啲，其实系话似龟背，我又觉得麻麻地似龟背咯。即系一块，其实系好似猪八戒揸住把扇啦，又或者系龟背啊，系咪咧？都系咯。 芭蕉扇啊嘛， 芭蕉扇啦， 芭蕉扇唔系猪八戒，你睇啲西游记先。 其实可以好大。 铁扇公主啊嘛。 系啊，就是、可以好大把噶，可以好细，即系块叶系可以好细或者好大，去独立嘅。花墟好易买到嘅啫。花墟买嘅时候咧，有阵时候可能佢系最 常。佢一块买定系点嘅先？ 唔好块买，可八块咁样束，咁橡筋箍住俾你买咯。因为這些呢啲咧，其实用途系非常之大。 系 系啊， 价钱如何咧？敢问？ 哦，唔贵嘅， 唔贵、啊，又系我 target、 啊。系啊，但系佢我哋花墟买嚟做咩咧？第一就系开张花篮啦，就会插喺即系撑大佢侧边或者中间啊，撑大佢嘅花叶嚟嘅。咁、背脊即系有啲有呢个叫做咩？有后盾咁样咧，那个花篮啊大嗰啲啊，开张嗰啲。一来系咁啦，二来咧就我哋会喺摘花束嘅时候都会嘅。即係當好似花紙外面嘅花紙咁樣，包住中間嘅花嘅。咁另外就係而家已經呢樣嘢都係普通嘢，最勁嘅就係通常擺幾支喺 office 或者喺屋企咯。咁營造一個好簡約嘅北歐風咯。咁可能間屋可能我成日喺網上面叫啲相就係成張相都係白色嘅，可能就係就咁揸住呢支龜背葉影一張相咧，已經好靚。 咁就變咗北歐啦。 咁啊北歐咯，係啦。咁如果你屋企好攪教嘅，好多嘢嘅，你仲整一塊嘢擺到，可能會好煩咯。係，即係你間屋要簡約咯。 北歐啲人都幾萬般帶不走嘅感覺。 係啊，同埋佢哋好中意綠色嘅葉咁啊，擺喺屋企。其中一樣嘢就係、是，咁如果你屋企零零散散好多嘢，咁可能呢塊葉就好干擾咯。係 係啦，咁香港都有得買呢個龜背葉啦。 勁多勁易啊，非常容易。 大概係幾多錢一扎？一扎有八塊葉。 係啊，八塊葉。 50蚊得唔得？ 得嘅，一定得。 50蚊一定得添啊！ 系啊， 咁啊可以八块叶咁啊，随你自己点样陪衬啦，即系点样写得靓啲。叶可以衬翻叶，定话叶又要衬翻花，或者花衬翻叶咁样噶啦。 通常咧，呢个系主角嚟嘅，而家变咗 龟背叶已经系主角啦。 系啊，就会摆一个落地嘅花樽啦，可能白色啦，喺啲北欧嘅家私铺都卖，其实都好平、嗯，或者系花墟都有纯白色。 落地咁佢咪好？ 唔好拣透明，系啊，其实好大好长， 人咁高 嘅。嗱，花叶咧，你个头咁大，咁但系如果枝框得个食指咁样就唔好，即系唔好衬。其 实呢叫烂藤。 咁其实花叶好大啦，咁其实枝茎都系好长，睇下佢有冇剪嘅啫，其实可以好长嘅、啊，即系其实揸住系一把执笔好长嘅。是咁大，你反应下，其实嗰块叶系可以咁大， 或者尺半， 系咯， 嗯， 系咯，咁就可以摆喺个花樽嗰度，摆地下啦，摆两块啦，咁亦都可以 ，O L 中意摆喺台面都 O K 嘅，咁你 台 面嗰啲你买细咯，因为佢 size 好大嘅分别嘅，有细有大嘅，吓、 嗯，咁挤到几耐呢个？如果我系 O L 嘅，我摆喺 office 嗰度台头。 都 OK 噶，你记住每隔七日嘅时候喺个叶面度洒一洒水咯。嗱，呢啲 两块叶真系会寒酸得滞，老板行过去话你摆啲叶， 唔会噶。嗰块呢，我觉得唔会咯，可能你觉得会咁样可以 加 细化。 咁你花艺师 嘅都系自己嘅自己中意嘅啫。咁、啊、其实呢啲叶咧，其实重点咧，叫啲人咧摆咧就咁撇喺度。其实咧，翻嚟第一件事先做咩？就系、是、抹下块面。塊葉嘅面， 塊葉嘅， 因為個葉通常好多塵， 太大塊就擺咗啲塵喺度。 你屋企嗰啲盆栽有陣時其實你咪種花嘅花園嘅，你有個花園噶嘛？咁、有陣時我唔知道你啲花係葉大唔大，如果大其實你都用濕毛巾抹抹啲啲葉面嘅，係冇咁大塵咁樣靚啲咯，冇得鋪曬塵咁一塊，咁就唔係幾好睇咯。 哦，同埋阻住佢呼吸啊嘛。 咁呢個唔係嘛？ 係啊，啲塵應該阻住佢呼吸嘅。 係啊，咁但係同埋呢個咧。是不可以暴晒咯、啊、即是如果摆 office 的时候如果你是个位隔离是对住个海啊晒太阳啊那你就不要摆个位。 多啲落脸啦咁样。 是啦即是海边如果是近海景的朋友就摆喺买完之后就摆喺啲冇海景的朋友嘅、啊、同事个台面。 佢晒太阳就会黄啦甚至乎会枯㗎系咪 呢个龟背叶系咯唔系所有叶会晒太阳都会枯或者咩嘅但龟背叶就系嘅。 嗯。 每一种叶都唔同嘅龟背叶就系嘅。嗯不可以暴晒，但都要阳光， 都要阳光。 系啦，咁就你得闲可以喺个叶面度洒下水， 嗯、 因为佢块面嘅叶唔系佢块面，佢个叶面嘅面积比较大， 嗯、 有阵时你都系喷下啲水喺个面度。 哦，咁呢个龟背叶啊，就眼睇落都几靓，同埋咧，我头先都见过你几多相，真系用一种简约嘅心态、 啊、 去到欣赏呢一个叶噶、哦。 系、嗯、啊，同埋日本人好中意用。 系咩？ 你嚟紧再去日本咧，真要留意一下咧，啲酒店或者系都是酒店你見到或者是啲啲廟師人啊，即係博物館嗰啲咧，佢都會擺啲花噶嘛，好中意擺。日本人好中意花，佢啲葉係成日出現嘅，係、啊，可能擺兩塊。你睇呢張相，佢擺得一塊，跟住一枝框啫。 我有形容下啦，嗱，見到一張相咧，咁係一個好扁身嘅花樽嚟嘅，黑色嘅花樽，咁非常扁身嘅，大概就咁肉眼睇咧，大概係扁到3-4 cm 嘅啫，一個圓形。咁但係咧。佢嗰個龜背葉咧，同嗰個花莖咧，佢好似調轉咗，即係花莖就向上，但係龜背葉咧反而擺翻喺下低，個感覺係有一枝嘢咧，其實係個莖嚟嘅。 嗰枝唔係嗰枝，係另外一枝花。係 形容錯曬添，咁個龜背葉咧就擺咗喺個底嗰度啦，就冇咗個花莖嘅。另外嗰枝咧就唔係將個龜背葉咧就倒轉啦。 即係其實我話俾你聽， 可以花藝嘅嘢， 即係話日 咁高層次可以將佢倒轉擺，哦， 咁難咗啦。即係話日本人咧係會將佢就咁擺兩塊葉喺度，我哋成日用都係用呢種材料嘅，好、簡單嘅咋，咁就可以做到。所以唔需要咁多零零散散嘅，佢好難襯其他花嘅其實。 就龜背葉襯翻龜背葉， 係啊，其實咪都可以種啊。 咁佢頭先嗰個襯嗰個就 係 咩嚟嘅？一枝花嗰、那個，即、就、係、是、你嗰個妙思任嗰、那個。 哦，嗰、那個係另外一隻嘅花嘅花日本花嘅一個莖我哋唔一定用花嘅插花喺日本，可能係個花裏面我淨係用支框嘅啫。 哦， 一枝花枝，我哋咁咪叫框，叫花枝。 花枝 係啦，可以係桃花嘅花枝咯， 嗯、 即係冇甩曬花噶啦，所以你唔會知呢個係咩花。 或者櫻花嘅花枝咁。 係啦，我哋其實如果日本花道就係咩材料都會用到， 嗯、 其實唔一定用一支好靚嘅。 用剩嗰啲會唔會拎俾茶道嘅朋友沖埋茶咁樣？ 呢個應該龜背葉可能沖唔到茶。 哦 系呢、這个唔得，咁同埋佢代表健康同埋长寿。 系 咁，其中一样嘢， 呢、這个意思都几好、 啊。系啦 ，office 要摆咧，系因为佢吸收二氧化碳， 即係你呼啲氣出嚟嘅時候，佢會吸翻，咁佢放氧，咁變咗係 office 嚟講，大家會精神啲咯。 我可以對住 改善空氣， 放呼啊， 去改善空氣質素，呢個係好好嘅。 呢個都唔錯啊，龜背葉，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價錢咧亦都唔算 貴 嘅，擠到兩個星期到， 擺得幾耐㗎？ 嚇，咁啊呢啲我最中意㗎啦，擠得耐嗰啲。咁啊，即係性價比又高啦， 係啦，簡約 又舒服， 同埋而家我中意求其咁擺落去，就等佢，即係佢咪佢都會 唔係求其，如果 隨意 ，sorry， 隨意 求其係啦， 不羈嘅感覺，佢都展現佢嘅美麗， 隨意自由。隨性咁咪叫咩？即係 freestyle。 你有冇 freestyle？ 係，我成日都係嘅，就係咁樣擺喺花樽度，咁就好靚噶啦。 好， 一塊又得，兩塊又得嘅。 好，呢綠色植物咧，我自己都幾中意嘅，即係唔一定下用花。 所以講多啲，因為好多聽眾反映咧，私信你啦，就想聽多啲綠色嘅植物啦。咁我哋都會講多啲咯。 靠你啦，係啊，我唔識㗎呢啲花，我都係喺你身上邊學咗好多功架。 係你好叻㗎啦，已經就嚟。 多謝你，安安，拜拜。 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小白。怎样先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能够一起身见到身边的人对着自己微笑，这一份平实和简单就已经是一个令人感到最舒服的早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小白。 晨光第一线。 两队乐队加埋一齐，佢哋系五月天加上咧告五人嘅唯一啊！时间将近去到早上七点钟啦，今日咧29度气温，相对湿度89%，注意啦，酷热天气警告已经验证生效啦。 我点知道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7:08翻二台直播室入面咧，有阿 O 同埋 Vicky 咧已经喺度啦。当然唔少得我哋啊，帮我哋睇实个交通情况嘅 Didi 啊 ，Didi 早晨。 早晨啊 ，O 早晨啊 ，Vicky 早晨 ，Didi 今日应该都系路路畅通，因为咧小弟咧驾驶翻嚟嘅时候咧都感觉到咧，依家系暑假。暑假咩咧？少咗好多校巴啦。 冇錯，你講得好啱嘅，真係路路暢通啊！但係咧，就係唔好，真係非常之唔好一樣咧，就係有交通意外，所以喺度擠塞嘅。 咁早都有 TA？ 係 啦，都係唔知點解啊！咁啊，希望啲人揸車咧小心啲啦。先講咗依單 TA 先啦。 好啊， 就係、是、茶果嶺道東行啦，去翻將南隧道方向，近住茶果嶺道迴旋處啦。咁而家部分行車線封閉㗎，咁影響到咧而家沿住茶果嶺道啦，去翻三家村方向嘅車，即係都係東行啦，不能。能够去翻茶果岭道回旋处噶，要改行其他道路啦。咁所以咁早咧都影响到挤塞噶。咁而家茶果岭道啦，东行啦，去翻将南隧道方向都有车龙噶，车龙排到过咗茶果岭嘅天后庙啊。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就系呢一个交通意外，咁影响到咧茶果岭道去翻三家村方向嘅车不能够咧去翻茶果岭道回旋处嘅。咁揸车朋友就要改行其他道路啦。 系咪睇一睇阿成哥个新盘啊？依家话咪就计价。睇下油塘先，去睇下个地段先， 心急得滞系咪啊？所以撞咗，唔急啦，做人系咪啊？ 系啊，梗系 急得滞都系方，通常 正所谓咩啊？财不入急门啊，唔好急，慢慢嚟，淡定啲咁样。 梗系啦，你系。非常之叻嘅財經 睇睇啫，睇睇啫，幫大家睇睇啫。我冇份抽㗎嗰啲樓啊，同大家講翻聲先啦嚇。 哦，你都係避一嫌先係咪啊？ 係，梗係啦，係啊。 咁我哋除咗依一個交通意外之後咧，都同大家講講路面咧，依一個樽頸位都係車多㗎。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咧，近住進化花園嘅，咁而家咁多條隧道咧，都係咧正常嘅。咁、好啦，咁啊講翻啦，有啲爆水觀提一提大家啦。喺油麻地嘅海雲道啊，依個係路陷嚟㗎。油麻地海海云道咧就有路陷啦，海云道去翻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对出啦，部分行车线咧就需要封闭嘅。咁另外咧都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龙翔道由于爆水管啊，哇，去观塘方向近新光中心部分行车线封闭。 哦， 咁你知啦，龙翔道咁主要嘅道路封咗，哇，咁早有车龙去到黄大仙中心，哎，你头先就话龙翔道， 辛苦晒你啦 ，Didi， 唔辛苦，再讲一次啊，就系、是、龙翔道。由于有爆水管去观塘方向噶，近新光中心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啊龙尾去到黄大仙中心噶，咁揸车朋友真系要留意翻啦、一宗交通意外同埋一宗爆水管，呢两段路咧都受影响嘅。 系啊 ，Didi 啊，反而咧想今日同你倾少少偈咧，就系、是、你觉得咧易通行咧，实行咗之后咧，依家系咪大家开始适应咗啦？或者叫做繁忙时间咧，特别系翻工时间啦、好似红隧有冇舒缓到，有冇好少少咧？ 我觉得红隧九龙入。好有喎，到十二點零鐘佢直情係完全暢順喎。當然有時平時都係啦，但係暢順咗嘅，適應真係有咗。我老公都適應咗啦。其實每一樣嘢都係嘅，用時間啦，可以慢慢慢慢有啲改進。 係、 因為你始終你唔使停收費，係咪快好多先？咁、當然啦，你話個樽頸位始終入隧道都係得嗰兩三條線咁樣計啊，咁所以係快啲嘅。 係聽 Didi 講啊，啱啊 ，Vicky， 因為咧 Didi 咧。 之力深，系啊， 系 啦、 啊， 力有历练啊，佢就知道啊，其实过往系点，依家真系有舒缓 有 好咧，所以听你讲咧有公信力噶，系啊呢、 啊、 一方面，系啊，所以我都想听下咯。 我都系靠运输处啊，俾我啲资料啫、啊，所以系真系有舒缓嘅。 同埋数据咧，迟啲都会出嚟啦，话啊真系舒缓咗几多少、啊、红隧车流点点点，咁你真系会有啲车改行咗其他唔同嘅隧道噶嘛？ 系啊，同、埋你仲行咗呢个633分流咧，系咪非常之好先？ 系、啊、 的士对的士嚟讲，佢自己多条选择啦，唔使一定要行红隧，行其他隧道都唔使咁贵收费嘛，系咪非常之好噶？ 系， 系咪？除咗习惯咯， 系 咪？ 习惯嘅嘢要慢慢改变咯、改变咗之后又习惯翻。 诶，啲人有讲过咧，话只要你坚持嗰个习惯七日咧，你就会得噶啦， 系， 系咪啊？ 之后就会好习惯嘅。 咁希望大家都坚持得到啦，同埋多啲惠民嘅政策出台啦。咁啊，嗱呢啲舒缓交通好啦，咁啊最好啲隧道啊再平啲啦，系咪？ 系啊，其实呢个大改动咧，佢哋背后好多人咧都好劳心劳力噶，唔系你就咁话啊改。你知佢哋背后用咗几多人力物力去做、所以我哋都应该值得赞嘅。 系，同埋支持下啦。咁、即系有啲嘢你唔可以睇一日半日嘅，睇耐少少你就知道，哎，系好啲咁样。好多时候嗰阵时啱啱出嗰啲支付系统嘅时候，好多人都觉得，哇，你搞一张咁嘅卡又要增值咁样， 好麻烦、啊。 但你而家个个都话，喂，支付系统系方便啦、你唔使。个袋啊，重揼揼咁样啦，嗰啲硬币都冇乜人愿意收啦，系咪？ 唔使洗手啊，你即系你始终摸完银纸嘅手要洗噶嘛，系咪先方便好多咯？ 系呢啲都系考量之列嚟嘅。咁啊 ，Didi 仲有冇啲咩交通嘅资讯同我哋提供？ 有啊，有啲好嘢提一提大家嗱，呢条九巴路线咧 A47X 咧就系呢个班次咧就系会加密啦，同埋有部分嘅路段系需要改动噶。咁最主要咧就系增加咗咧系太和啦，同埋富蝶村呢一个两个站噶。同埋咧好啦，平时咧就唔会经呢、這个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嘅，而家经啦，方便好多。一阵我哋讲一讲啊。嗱，呢一条线咧就原本来往大埔太和一至到机场嘅啫，咁而家就加咗站啦，同埋加埋港珠澳大桥啦，咁就系几好嘅。咁呢个巴士站嘅改动方面咧，内容都系延长，同埋延长咗太和嘅总站开出，同埋加开咗头先讲咗啦，系会加开富蝶村富蝶村啦，呢、这、一个嘅班蝶楼咧，呢、这、一个站嘅，咁好啦，咁咧佢嘅时间咧，繁忙时间咧，个班次咧就会有少少更改啊，就会途经白石角站，就唔会经大学站。记住啊，繁忙时间咧就系会途经白石角站，就唔经大学站嘅。咁好啦，另外咧加咗港珠澳大桥站啦，咁原本咧大埔区嘅居民咧去到青屿干线咧就要转车噶，咁而家咧就唔需要啦，可以直接咧就可以搭呢个 A47X 一程去到港珠澳大桥口岸嘅，咁所以就非常之好啦。咁呢一次嘅改动咧就系大家要留意翻啦。咁好啦，头先我讲啦，繁忙时间咧就加密到早上嘅6点钟至到8点钟，就有30分钟一班车，咁而其他时段咧就加密到1小时一班车嘅。咁尾班车咧都延长咗，平时就唔喺呢个时间噶，而家尾班车咧就延长到晚上嘅10点1可以搭到，由机场开出嘅 A47X 咧头班车咧都提早到10点05分，咁一个钟头一班啦，咁尾班车咧就会改到咧系夜晚12点钟噶，咁啊几好啊，咁而5点钟至到7点钟呢个繁忙时间咧都会加密到30分钟一班嘅， 咁 所以 方便到好多人啦， 方便好多，你知唔知啊？好似我耐唔耐都会用呢个港珠澳大桥去澳门啦，好似我嗰次同我奶奶去咁样，佢喺青衣咧，佢话冇直接车去到佢屋企附近，佢话几麻烦，去到青屿干线咧又要再转车。咁都等咗一輪啦，咁佢老人家咧，企喺度又唔係咁方便啦。所以如果一程車咧，可以去埋港珠澳大橋咯，我覺得都係非常之好。 咁啊正啊！ 係啊，依巴士線可以諗諗，因為平時就係停機場啊嘛。咁所以依條新嘅，唔係呢條係舊有嘅巴士線，但係新嘅措施咧喺兩日前開始實施嘅啫。記住 A47X 啦，就係加密咗兩個站喺太和同埋富蝶村啦。咁另外咧就加埋喺港珠澳大橋嘅香港口岸咧，大家都可以搭到，係咪方便啊？去珠海同澳門， 係 啊，阿 O 都成日去珠海， 即刻要食下水蟹粥先啦，約埋 Didi 同埋 Vicky 去食啊！多謝曬， 好啊，唔該 ，Didi 同我哋分享咁多。好啦，嗱 ，Vicky 時間所限咧，唔好出去啦。咁啊，頭先咧你都好乖嘅，出去出邊幫我哋睇咗少少天氣，暫時啊情況係點咧嚇？ 係啊，而家咧出邊咧廣播道嘅情況咧，天氣都係藍天白雲嘅，大家都係舒服嘅。咁又今日咧好似冇咁濕，即係濕度冇咁高咁樣，好似爽爽地嘅咁樣都係啦。咁所以今日咧大致，但係因為天文台都有講啊，可能會有驟雨，所以大家咧都係要記得帶翻把遮。就比较安全啲啦。 不过咧，依家都要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咧就现正生效嘅，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80%。 九啊，哇！今朝咧咁早就酷熱天氣警告咧已經生效咗啦，所以如果你咧有嗰啲 USB 嗰啲電風扇啊，掛喺頸啊嗰啲 啊，或者即係一路翻工一路吹住自己嗰啲咧，咁啊真係要插足電先啦嚇。好呢、這個時間咧，聽聽中醫師啊同我哋講下啲養生嘅小 tips 啦吧。 晨光大學。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早喺晨光大学入边啊，亦都邀请到咧就系注册中医师陈佩斯医师咧就喺电话旁边嘅。早晨 ，Terry。 早晨啊，小伯。 上星期咧，其实已经静静地就立咗秋噶啦，咁可能大家有啲理解嘅人咧就会留意到噶啦。咁但系有阵时成日都话立秋立秋，我唔知道有句说话啱唔啱？咩秋老虎啊嗰啲咧，咁即系立咗秋嗰阵就开始讲，譬如形容台风啊嗰样嘢。咁我相信咧。立夏会有好多一连串嘅事情，譬如喺调理上面啦，喺中医角度有好多变化嘅。咁立秋之后呢，唔知如果用中医嘅角度去到解释嘅话呢，其实会唔会有啲嘅事情我哋应该要准备啊，或者留意住身体有边一类型嘅变化呢，要问一问 Terry 啦。 哎呀，真系好啊！因为我哋咧，即系中医好着重咧，我哋同大自然嗰个嘅交流嘅。咁而家咧系已经立到秋啦，即系立秋即系话个秋天开始啦。虽然好多人就话吓，仲好热、啊，秋天啊咁样啦。其实如果大家留意咧，其实早晚咧系已经冇咁热噶啦。已经唔会话哇，仲系一行出去夜晚黑行出去，可能行两步都出汗啦，冇噶啦。早晚真系凉咗啲噶啦。咁而咧晏昼当然都仍然好热啦，晏昼嗰阵时候。咁所以咧，我哋而家去到个秋天咧，秋天已经代表乜嘢咧？即系代表咧啲气血开始咧，即系冇夏天咁活跃啦，开始收啦。咁我哋咧就话而家咧就可以话叫捉紧夏天嘅尾巴啦。因为咧我哋好着重就系话要多啲咧去晒太阳啊、排汗啊咁样。咁而家咧小朋友嘅暑假啦，仲有几个礼拜啦，两个礼拜到啦吓。咁、我哋就要开学啦。咁其实开学基本上咧都系代表咧嗰、那个。之后就叫处暑嘅，处暑系咩意思呢？即系暑气就冇晒噶啦，咁所以我哋要趁而家仲有啲热咧，就出去即系晒太阳啊，即系做多啲运动啊，仲有啲时间，咁而咧将阳气咧即系尽量去保养啦，同埋咧将寒气去排出嚟啦，趁呢个时候去做，因为咧过咗呢个时候，譬如去到真系去到九月十月再凉啲啦，甚至去冬天嘅时候咧，我哋咧冇咁容易排嘅寒气噶啦，咁所以趁而家要做多啲呢一样嘢，呢个反而系我哋而家要做嘅。咁同埋咧饮食上面都系啦，饮食梗系记住千祈唔好觉得仲系好热咧就生冷冻嘢食太多啦。咁而咧秋天特别咧着重嘅地方咧，佢相对应我哋嗰个身体嚟讲咧系属于肺嘅。咁所以我哋而家都系一个养肺嘅好时机嚟嘅。 哦，养肺而家就需要，但系而家咧好多时夏天都仲系见到，譬如下昼嘅时候有一个酷热天气警告啊，好热嘅感觉噶、哦。咁即系去到傍晚就会好少少啦。咁但系好难咧，就即系好似做Terry 所讲一样咧，就少饮冻嘢。我已经好努力戒噶啦，但系都好难戒啊呢样嘢。 哦，走冰先啦吓，饮惯咗都 OK。我其实都唔饮冻嘢嘅，系啦咁啊。其实咧嗰、那个除咗头先讲啦，立秋咧，其实真系秋天嘅开始之外咧，其实咧中医嘅角度咧，其实有一样嘢嘅咧，佢叫长夏噶、哦。咁长夏咧，所以咧，其实我哋有叫春夏秋冬同埋长夏嘅。 系啊。 咁啊，长夏咧，听过未啊？长夏。 好长嘅夏天。 听落去就好似叫长夏，系好长嘅夏天啦。其实佢有少意思嘅，有唔同，依家都有唔同嘅。有啲会觉得咧，夏天之后就系长夏啦，就特别潮湿啲啦，咁样。好似头先咧，你讲打风个季节啊，咁样嘅。咁但系有啲依家咧就系讲啦，其实系每个季节转变之间嗰个就系长夏啦。即系咧，譬如春天长夏就夏天，夏天长夏就秋天，即系咁样。佢觉得系即系。春夏之间嘅交接 咁、如果四季咁问啫，咁有冇长春、长夏、长秋、长冬咁样噶？ 冇嘅，净系有长夏呢一样嘢嘅，系啦。咁呢个位置系做咩？属于脾胃嘅，系啦。系啦，咁亦都咧，《內經》都有講咧，脾主四時，即係其實佢覺得咧，每一個季節咧，其實都係同脾胃有關，尤其是嗰個咧天氣嘅變化。譬如咧，頭先講啦，喂，夏天下到係盛夏嘅時間咧，就會係好熱啦，好炎熱呢個係好明顯啦。到到而家開始有轉變啦，係咪？開始咦，早晚涼啲咯，又落雨啦，打風落雨嘅季節咯噃，咁樣，咁係一個比較大嘅變化，因為佢又未到好典型嘅秋天。 乾燥啊嗰啲，係咪？係啦，咁所以呢個就係一個變化。咁咧，無論點都好啦，即係佢依家嘅唔同嘅睇法都好啦，其實佢嘅共通點咧，都係屬於起碼係同而家有關，就係、是、一個嘅夏秋之間嗰個轉變啦。所以都係同脾胃關係大嘅，除咗頭先講同個肺之外咧，秋天養肺之外咧，而家咧都係一定係養埋個脾胃嘅，即係脾胃咧係唔可以咧忽略嘅喎，因為個脾胃好咧，我先能夠適應到個天氣變化嘅。譬如而家咁樣，都係雖然頭先講炎，仲係有啲熱啦，晏晝嘅時間係嘛，秋老虎就係熱嘅意思啦，仲係熱啦嚇，唔好睇小佢咁樣。咁但係咧，佢又落雨啊，打風落雨咧，又係潮濕嘅。咁潮濕嘅話，我哋咧就一定係諗咩咧？就係脾胃啦，因為脾胃就去濕。如果咧，我哋个脾胃比较弱嘅话咧，咁我哋啲湿就去唔到啦。你吞好厚啊，个人好重罪啊，肚屙、肚痛、呕啊，呢排好多。 咁所以咧，即系秋天啦、啊，都要注意住咧嗰个湿嘅问题，因为好多朋友就觉得秋天咧就应该系会干爽啲噶啦。我谂咧，如果系北方嘅地方咧，秋天的而且确会干爽啲，但系我哋就沿海啊嘛，咁香港就沿海就可能同呢一个北方嘅内地方面啦就不一样咯。咁要注意呢、啊這个都。 是啊是啊，咁飲食嗰度都係嘅，即係所以咧，我哋咧千祈唔好話真係食咁多凍嘢嘅，同埋咧都係講啦，喂，把握而家啲時間再玩下少少嘅户外活動啊、水上活動啊，玩下先啦，即係再曬下啦咁樣， 吸收多啲陽氣嘛，學下 Terry 仔點解我嚟好似過冬咁啊，準備過冬就吸多啲陽氣嘛。 我講真嘅喎，因為如果我哋咧將啲寒氣排咗啦，係啦，咁身體咧就冇咁凍啦，同埋曬低太陽咧有陽氣嘅話咧，我哋冬天就冇咁手腳凍㗎啦。因為好多朋友喂，一到秋冬天啦，係嘛，天氣比較凍啲咧，手腳就會比較冰冷啦。女士比較多，不過而家男士都有啊。 係 啦， 係 咁 啊， 咁所以我哋要係啦，保暖身體啊。 明白。咁除咗就係少飲凍又可以養脾胃之外，譬如肺部咧，頭先都話有肺都好大關係嘅喎。有冇啲真係好更加好嘅方法可以養好我哋嗰個？肺咧， 嗱我哋咧，有啲比较中意嘅俗语嘅，我哋咧嗰个脾胃咧就属土啦，咁啊肺啊属于金啦，我哋有一招咧叫做咧培土生金嘅，咩意思咧？培土即系培植个土嚟到咧生呢个金嘅， 系土生金啊嘛吓，五行系咪咁噶？ 所以我哋咧要搞好咗嗰个脾胃，就咁解啦，系啦，咁即系有时咧我哋养个。肺咧唔一定要直接咧去补个肺嘅，就系通过补脾胃都可以做到呢一样嘢嘅。 哦，咁所以都系唔好生冷嘢啦，因为伤到脾胃咧，个肺啊自然会唔好。 系啦，咁当然饮食各方面都唔好话譬如咧，可能我而家都仲系放下假咧，咁啊同啲小朋友或者成家人啦，咁咧又会去食个自助餐啊，食嘢都会比较多咧。咁我都有病人都系话咧。晏昼食得多嘢啊，夜晚食得多之后咧，就真系食滞咗啦，又屙呕呕啊，都有嘅。咁所以咧，除咗话我哋咧唔好食冻嘢之外咧，饮食真系检点啦，大约七八成饱真系好够啦，真系。尤其是咧，我自己都发觉自己年纪咁上下咧，唔可以食太饱啊，即系自助餐唔可以太贪心啊。如果唔系，真会好唔舒服，顶住个胃啊咁样噶啦。 我都明啊，我都真系人大咗咧，食少咗好多自助餐，因为觉得反正都食唔到咁多噶啦，使乜次次去食自助餐啦、啊？ 系啊，我成日都俾老公话我好蚀嘅，系啊， 都系啊，都系啊，诶、哎，女士啊，更加系啦。咁啊，大家学识咗啦。咁啊，立秋之后咧，咁啊，一定要好好地咧，就系养一养自己嘅身体。咁啊，准备咧冬天嘅时候嗰啲寒气啊，咁虽然而家有阵时夏天都仲热热地啫，咁但系都要储定啲热量喺度，咁啊，令到自己脾胃好啦，咁啊，肺都好啦。今日朝早倾到咁多先，唔该晒 Terry， 拜拜， 拜拜。 粉甘同味，浮沉高低都总有道理，永不厌时期。年年青春，放松不皱眉，忘形高歌不管场地，仍然念记着一早约定你，永不应放弃。狂绿的新歌，没分对或错，同炒出低歌，再别跳蹉跎。机已过，路每次多，开心更多。狂怒的新歌，暴风已掠过，扶 出的真心，哪惧怕消磨？如今你最在意什么？想我么？放松不皱眉，无形高歌，不管场地，仍然念记着一早约定你，永不应放弃。狂碌的新歌，没分对或错，共走出低歌，再别要蹉跎。危机已过，路会渐多，开心更多。狂碌的新歌，暴风已掠过。出的真心，哪惧怕消磨？如今你最在意什么？想我么？世间一切难以预期，爱那管距离，经历过危难亦没舍弃，未会怕风霜同悲。新的歌曲勾起你的好奇，掀起了忆记，送上了期望你未来，困恼与烦闷也即逝微。没分对或错，同走出低谷，再别要蹉跎。危机已过，路会渐多，开心更多。狂碌的新歌，乐观更易过，梦想的缤纷，我伴你张罗。重新振作，愿意付出，开花结果。 佢哋系温雅乐队，有呢一首《狂热的新歌》啊，吓，同大家今日睇下天气。今日大致多云咧，有一两阵雨，日间咧部分时间都系阳光同埋酷热嘅。市区气温咧最高大概33度啊。转个头，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出席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并且作大会发言。李尚福话，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走對話而不對抗，結伴而不結盟，共贏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得到國際社會積極響應。中方期待與各國共同踐行全球安全倡議，為變亂交織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穩定性和正能量。李尚福又指出，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政，不容任何外來干涉。中國統一是歷史大勢，在台灣問題上玩火，妄圖以台制華，必將以失敗告終。北韓表示，駐南韓美軍二等兵特拉維斯金承認非法進入北韓，並且願意在當地流亡。朝中社報道，特拉維斯金上個月18日下午混入遊客參觀板門店共同警備區時，到位於軍事分界線上的朝美軍部接觸室和警務官休息室中間，故意侵入北韓境內，被當值的北韓軍人拘捕。 特拉維斯金對美軍內部的虐待和種族歧視反感，亦對不平等的美國社會感到極大失望，願意流亡北韓或者第三國。美國國防部表示無法證實特拉維斯金的言論，並且繼續關注他能否安全回國。在泰國五月大選之中贏得下議院最多議席的前進黨決定不支持惠泰黨尋求組建的新一屆政府。前進黨秘書長表示，不支持惠泰黨總理候選人的原因包括惠泰黨領導的聯盟是由巴育政府的多個政黨組成，違背大選反映的人民意願，相信新內閣與現任內閣不會有太大分別。惠泰黨領袖表示，相信沒有前進黨支持他們提舉的總理人選仍然能夠取得足夠票數當選。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3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驟雨較多，有雷暴。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9%，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茶果岭道东行去张南隧道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回旋处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另外，沿茶果岭道去翻你屯门三家村方向行驶的车辆是禁止前往茶果岭道回旋处，现时一带比较车多，经过要小心。另外，龙翔道受爆水管影响，去观塘方向近住新光中心的部分行车线是需要暂时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天马苑。睇返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大致正常。路面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喺果栏。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智乐花园慢车，龙尾就在新墟。封路情况，尖沙咀的广东道受紧急维修影响，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北京道部分行车线是仍然封闭，经过要小心。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了解我，了解香港电台第二台。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嘉明，代表我的字梗是个多字啦，因为我有多重身份嘛，除了做节目主持，还是妈妈和别人的太太老婆，每日生活多姿多彩，这么多不同的体验，有很多的资讯想带给大家的，想知道是什么，听晨我的节目啦，到时告诉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听多些，了解我们多些些些。 认识人大政协第二季，主持洪以敏，今集嘉宾港区人大代表凌友诗，分享港区人大的工作，还有全国政协常委何超琼。 政协是一个乜嘢嘅系统呢？就是要让我哋可以系代表民间嘅力量咧，可以系参政议政。 逢星期三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医生，你睇咗我阿哥份验身报告好耐咯，唔通佢有咩事？你唔怕老实同我哋讲？ 冇事冇事，放心，我只系再详细核对呢一份报告嘅资料啫。 完全明白，核对资料咧系好重要噶，所以我都有去选民登记网站 vr.gov.hk 核对自己嘅选民登记资料，同埋查阅我所属嘅新区议会地方选区啊！ 我都有上 vr.gov.hk check 噶。如果发现有问题，就要喺8月25号或之前同选举事务处联络。 咁你又知唔知？如果收到选举事务处寄出嘅提示信， 要求你確認選民資格，你又應該怎樣做呢？ 是不是用米色信封、封面印有需立刻處理與投票權有關的紅色字句那一封信啊？ 沒錯，那就要盡快以電郵、郵寄或者傳真回覆，才可以保留選民身份，在年底的區議會選舉中投票了。 啱曬，有疑問還可以打選舉事務處熱線2891-1001查詢。 以上资讯由选举事务署提供。 健威健威，你眯埋眼试下食啊！ 嗯，阿 Lu 又整啲咩食啊？ 食咗先啦。 嗯，哦，三文鱼啫，不过淋咗啲啫。 错，你睇下你食紧乜？ 咦，呢啲咪牛油果嚟嘅？牛油果扮三文鱼，咁我以后食咩啊？ 牛油果仲有好多种做法噶，听实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嘉明。 7:38，早晨嘉明， 早晨啊欧，早晨 Vicky， 早晨嘉明，早晨啊欧。 喂，今日好热，依家咧7:00已经啊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紧。你翻嚟电台嘅过程之中，有冇觉得喂都比过往嗰两三日热咗啦吓？ 今日又未特别系热嘅，不过感觉上觉得咧今日个能量比较高。 哦， 系啦，唔知点解去到星期三反而能量比较高。 咁就好啊， 可能咧做翻晨光第一线咧有啲反常，人哋通常星期三嗰啲要冚。 系啊， 即系话咧就系呢个情绪低落啲啦，能量有少啲。不过我哋唔同嘅， 系 我哋唱翻调，今日咧系 high 啲嘅，开心啲嘅。 好， 着翻条瑜伽裤先。 好啊，做翻个运动先啦。 系啊，出身汗先。 系啊，跑个晨跑都好啊。喂，但系讲开瑜伽裤咧，即系其实都满城风波啦，净系讲呢三个字。即系除咗之前啊，边个着瑜伽裤好唔好睇啊？你其实系咪个个都可以所谓 carry 到啊？呢啲都好多唔同嘅评论嘅。不过咧，就住呢个瑜伽裤咧，嘉明都好。好中意去研究一下嘅，即更加希望咧，就系消委会呢个报告咧，可以俾多啲启示我。 好贵嘅，话有啲瑜伽裤咧，成1000+一条噶嘛， 都系裤一条啫， 系啦。 点解有啲100+有得？点解有啲去到成过1000+都得嘅咧？ 系咯。 究竟中间嗰个分别喺边度咧？系咪真系可以咁隔汗？系咪 咁有弹性？ 咁蜜桃臀先？系咪真系做得到呢个标榜嘅效果嘅先？ 系系。 咁样睇翻今次咧消委会呢一个报道啦，咁佢就揾咗20+唔同嘅瑜伽裤，唔同嘅牌子都有份参与嘅，平均价钱咧149去到980。咁但系反而咧。最高评分五星评分嗰条咧，唔系最贵嗰条， 系成日都系平嘢有好嘢、啊， 系就系咯。最主要就系睇咧，究竟边啲平平地，但系又同 number one 嗰个有得挥下嘅咧，咁样嗱，原来咧呢一个报告入边咧就话，柠檬牌子有一条咧880嘅系最高分嘅，咁然之后咧同佢系差唔多同分都有4，即系入评分系四，你当佢4.5咁样啦吓，系149最平嗰条， 真系争几远啊，因为。头先嘉明讲咧，即系800啦，咁样同埋100，哇，争成600-700，可以食餐饭 嘅。 我都系爱嚟可以食餐饭 嘅， 或者咧你嗰4瑜伽堂咧， 系啦， 差唔多啦，你200一堂，你200一堂可以上到3600噶嘛，个中间有差价。 系咯，嗱，咁究竟佢呢个评分系点样样玩嘅咧？点样为之高分？点样为之系即系成表现性能最好咧？咁样样，咁佢测试咗几样嘢嘅，包括咗第一就系个弹性啦，譬如话大家。真系练瑜伽嘅时候，你做嗰啲，哇！你一个单 提腿， 或者你一个唔同嘅款式，咁叫条裤就系勒住咁就做唔到噶啦嘛，系咪？咁所以咧，佢就第一。睇下佢嗰個彈性啦，係唔係真係適合瑜伽嘅時候著啦？咁然之後咧，有啲調查就話咧，咦，原來嗰個所謂嘅拉彈性啊，甚至乎係拉伸彈性咧，表現有啲都幾參差嘅噃。長度嘅伸延率咧係78.1%，去到有啲係177%，爭成。 倍幾嘅呢一個拉彈性啊嚇，咁譬如話個闊度嘅伸延率咧，即係向橫發展啦，仲犀利，爭成 3.5 倍添。咁另外啦，洗完之後咧，牛仔褲就話越洗越鬆啫，或者越洗越好著啫，越淋啫。但係原來咧，瑜伽褲咧係越洗就越順適嘅呢一個拉彈力。 我试过有条瑜伽裤咧，越洗越短， 哎呀缩水， 系啊缩水， 会唔会你长高咗咧？有冇谂过啊？ 我而家唔系青春时期，唔系发育噶啦， 第四度发育。 不过咧，即系讲呢啲叫做瑜伽裤啦，或者啲叫运动胸围嗰啲物料啦，其实好相近噶嘛。咁可能收音机旁边嘅你，可能听喂阿 O 关你咩事啊？瑜伽裤咁样，咁咧原来咧呢啲柠檬品牌咧，因为佢喺北美咧，咪有个基地嘅，个基地咧其实系一个实验室嚟嘅，佢系做科研嘅，佢直情做科研，佢唔系同你讲话单单啊，我哋做个品牌先，跟住咧做咗啲样板，跟住咧就喺越南嗰度设厂，跟住就大批量整咁样。哦，佢唔系做紧呢样嘢嘅，咁所以咧我都喺度谂啊，点解一条裤或者一个叫做运动胸围嗰啲咧要卖到咁贵咯？咁意思咧入边因为有个技术含量喺当中，同埋咧佢亦都用好多 research 去 back up 翻佢哋嘅，就系话啊，原来咧嗰啲瑜伽裤或者咧运动胸围咧，你洗得耐咧，或者咧冇适当咁样洗，你经过运动咧，运动咗咧超过50次之后咧，有机会咧会含有超级多嘅细菌喺当中咧，而嗰啲咧系有机会又影响你唔知咩发育啊，又话影响乜乜发展啊咁样，跟住咧就觉得啊系，用完50次60次之后咧，你要买新噶咯咁样。 系咯，咁就经常会去帮衬，咁点解佢可以上到市咧？好理想嘅解释， 可能系咁嘅原因啦吓。 嗱，睇翻头先欧讲都冇错，即系洗过50次咧就系一个标准嚟嘅。究竟洗完50次之外，系唔系真系会冇咁弹力咧？系咪真系拉得冇咁阔咧？啊，真嘅。睇过今次呢一个消委会嘅调查咧，就话发现真系大部分嘅样本咧，洗咗50次之后咧，伸延嘅表现咧的而且确系差咗嘅。咁另外，其实除咗话嗰个弹性有几高啦，拉得有几阔啦，掹得有几行之外，系咪真系排到汗咧？所谓嘅水分蒸发速度系唔系真系快咧？哇，有啲慢起上嚟咧，成个钟蒸到两滴水嘅啫， 两滴嘅啫 ，hold 住佢唔系清水，佢帮你 hold 住啲水分啊， 重咗一个人头。 咁但系咧，原来呢个蒸发速度最快嗰个样本咧，都争成四倍咁多噶。咁譬如话咧，睇翻今次呢一个报告咧，我都会谂下啊，我自己屋企拥有嘅瑜伽裤系唔系我都系追求呢一啲嘅特性咧？又或者讲过嗰个所谓嘅运动胸围咁样讲啦。嗱，嘉明咧，如果讲做运动嘅时候咧，真系唔好意思，有钢圈嗰啲咧，接受唔到嘅。 系， 即系对于女性嚟讲咧。真係一個負擔嚟嘅，即係從一啲普通我哋所謂 athleisure 啦呢一種嘅新啲嘅一個形容詞咧，就係一啲我哋平時著得出街。比較價錢昂貴啲，但係感覺上咧係你時裝嘅一部分嚟嘅，咁所以都唔介意嘅。哇，我買得900一條褲，我都唔係就係諗住去運動室嘅時候先至著㗎，我都即係買條靚嘅牛仔褲都可能會著多兩次啊。咁就變咗唔係淨係去個 gym 啊，或者去運動嘅期間先至會著啦。以前咧一套嘅方法就係、是、啊，我可能帶一套運動衫、去到個 gym 或者去到瑜伽室嘅時候咧先至換嘅，唔同曬啦。而家 係啊， 著得出街㗎嘛。 依家成日咧星期五咧。譬如你在中环嗰带翻工咧，好多 OL 咧，其实咧已经系着住呢一类嘅瑜伽裤啦，咁啊好悠闲咁样，咁可能又近住 IFC 上边有一个即系做健身嗰啲场地咁样啦，唔知系咪咁样嗱？我又问一下女性嘅角度啊，其实瑜伽裤咧已经喺呢个世界入边开始盛行咗。我估三四年啦，即係比較多啲人去著，或者周街都有人著嘅話，你哋其實個接受度高唔高呢？與此同時，譬如你哋好休閒，譬如 Vicky 你放狗嘅時候，會唔會都係呢一類咁嘅衣著呢？我想問 一下。即係正正我就係想講，我放狗都係著瑜伽褲嘅。當然而家夏天咧都會著翻短褲啦。咁但係瑜伽褲點解會想選擇呢？係因為嗱，一嚟放狗咧，其實你一定會係咁踎低起身，踎低起身，踎低起身， 都係運動嚟嘅。 冇錯啦，因為你都要執佢哋啲鋪鋪啊，要清潔個地方。咁所以當你要踎低起身呢一啲咁係要喐來喐去嘅活動咧，其實瑜伽褲一嚟，如果你著長褲嘅話，你又要驚嗨到個地下污糟啦條褲係咪？咁但係瑜伽褲就唔使擔心呢一樣嘢啊，因為佢就貼住曬你只腳啊嘛，佢又唔會有長得滯啊，又或者哎呀短得滯會唔會走光咧咁樣？咁所以呢一個咧係我真係放狗嘅時候，甚至係同啲狗狗出去玩啊，咁樣嗰陣時咧我自己都會著瑜伽褲嘅。 反而出街就著瑜伽褲，做瑜伽嘅时候咧就 着短裤啦。 我唔知道，因为 我咧从来都冇做过瑜伽嘅，我嗰啲筋骨咧系好硬正咁样啦，我亦都唔系好享受瑜伽嗰种咧伸展嘅，好老实，所以咧我亦都唔知道，所以问下两位拍档啦，你哋觉得喂瑜伽裤或者瑜伽嘅服饰，其实喺瑜伽房入边，我知道你哋两个都会做下伸展啦，系咪先？即系或者瑜伽嘢，其实多唔多人着嘅咧？ 系真系多嘅， 真系多嘅， 同埋系一套套咁着出嚟添。 系啊， 系啊，因为我发觉咧，嗱，嘉明去开嘅一啲瑜伽地方啦，都有好多唔同年龄层嘅朋友会去参与嘅。咁我发觉咧，年纪越大嘅咧。都真系越识得保护自己， 越执整嘅着得 系啦，即系从佢衣物上面嘅选择，你会觉得，因为即系讲真，去得 gym room 或者去得瑜伽房嘅话咧，尤其是系高温瑜伽啲高效能嘅瑜伽运动嘅话咧，你真系发觉原来有好多真系非常之健壮嘅哥哥姐姐咧，系会好神心地。当神运咁样去做嘅，所以咧，我试过有一轮咧，就系经常咧，我比较早得七点几嗰一堂啦，我发觉最前排咧，梗会有两三位咧，系你预一个全日，起码有成三四堂紧接住咧，会喺呢一个地方嗰度。 所以佢系呼机啊，佢呼机啊， 系啦，即系我觉得，哇，如果我可以好似你咁样就好啦，即系我去到你嘅年纪，都有你嘅魄力，都有你嘅新言度，咁我都真系好 嘢，好 开心噶啦，已经。 但系咧，依家又好似叫做潮流少少。讲咧，啲瑜伽裤咧就唔系到脚眼噶咯，系咧到膝头哥以上。嗱，我今年见到一个比较潮流嘅服饰系点咧，咁我都即系有阵时翻工喺中环嗰边咧，咁旧时咧都会去到脚眼噶嘛，啲瑜伽裤。一开始咧，大家咧再偷短啲啦， 好似单车裤 系啦，好似单车裤嗰啲咧，我问个同事话：，喂，呢个都系瑜伽裤，哇，呢个最新潮啊！咁咧就系着到咧，即系膝头哥楼上嘅，好似单车裤咁，就着件大啲嘅 T 咧，咁就翻工啦。跟住礼拜五嘅时候就Happy Friday 啊咁样咯。咁系咪依家又系兴呢啲噶？我想问一下， 我见过系有嘅，即系始终香港热天真系比较热。咁你着一条真系去到脚眼嘅瑜伽裤咧，讲真呢啲物料咧都真系贴身，同埋有时都会感觉上咧，即系很多人。揀得唔啱啦，咁都比較焗一啲嘅，咁所以去翻短少少，個人又開心啲。不過咁又真係嘅，隨住呢一個唔同嘅趨勢發展咧，唔同嘅運動品牌咧，越嚟越去追求嗰個科技上面嘅研究啦。咁所以佢其實整個設計上面咧，唔係淨係話可以提升你嗰個運動效能，佢都好在意呢一個款式。我甚至乎見過有啲好靚嘅靚女咧，係著一條長身嘅瑜伽褲咧，但係襯西裝褸嘅，即係你嗰個配搭上面咧，唔淨止係喺運動時候先至可以用。有不同的颜色啦，去到不同的设计啦。咁以前那种嘅瑜伽裤咧，点解会满城风雨？就是因为太贴身啊嘛。你觉得见得到多咗，见得到好贴身嘅时候，好似冇着裤咁样样，咁就变咗见晒你成个嘅肢体啦，咁样样就唔系个个都接受得到。但系而家有好多嘅款式上面设计咧，都会都系为住自己敏感部位咧，都会多少少嘅保障。咁所以我就自己觉得咧，系嘅，着得系舒服嘅。我送女翻学咧都会着下瑜伽裤嘅。咁但系人哋着得好唔好？好睇咧，就我觉得其实系人哋自己嘅选择咯，系咪？第一唔好影相啦，唔好想去上人公审啦，即系始终系人哋嘅选择嚟噶嘛。即系最紧要系咩咧？你自己着得有自信， 系 咪先？件衫着得好唔好睇，系你自己嘅选择。你望住块镜有信心，我今日靓就得啦。 系。Shine. 'Cause every romance shakes and it bends. Don't give it up. Dua Lipa 的身材穿乜裤都好睇啦。听过佢嚟自 Barbie 嘅呢一套 soundtrack 当中嘅主题《Jump and Dance the Night》。 晨光第一线 ，Vicky。 想问下嘉明同埋阿欧啊，你哋屋企嘅风格咧系点样噶？ 乱。 我都系、哦、金甲嘅， 系噶。 自从有小朋友，我以前冇小朋友嘅时候咧，好整齐噶。就算系冇姐姐，我自己一个人住嘅时候咧，好整齐噶。 即系分到好清楚嘅啲，好有条理。 我屋企玩咧，以前 我哋有去 party 嘅， 我又要去。 嘉明屋企咧，好中意招呼人 party 嘅，有一个时间系啊，系结完结婚之后就开始好快，好快有小朋友，好快有小朋友，跟住就借住咗探访啦。 咁我过嚟同你小朋友玩啊， 好啊，唔系嘅，我都仲系每年初三会搞一次嘅， 系啦系啦，发财聚会，有个发财嘅聚会， 有个发财聚会啦。 OK， 咁啊好啊，大家团拜下咯， 系啊，小朋友嘅聚会咧就系复活节系我嘅， 系 其实系揾蛋嘅， 系啊， 咁但系点样？我咧，屋企咧，以前个风格咧，即系自己都系即系单身女仔啊，甚至乎即系自己一个人住嘅时候咧，感觉上系会好整洁啦，比较少嘢啦，好多啲入场柜嘅，所以入到我屋企咧，唔系好多杂物嘅。而家咧就好似小朋友嘅空间多咗啦，咁但系我发觉原来呢件事咧，对于我同埋我先生嘅婚姻嚟讲唔系几好，咁所以咧我就即系嚟一个大倒转啦，就变咗厅嘅地方咧，就系我哋成年人嘅地方，即系就算系厅入边咧，你唔会见到好多小朋友嘢嘅。但系一去到走廊以外入边嘅地方咧，即小朋友嘅空间咧，咁就全部都系佢哋啲嘢啦。咁嗰个位置就真系对唔住，点执都系乱嘅。 所以空间都有分嘅， 分得好清楚， 都有翻自己嘅私人嘅舒服嘅时间、 啊、 空间。 一定要有啊！ 我中意储嘢咯，我中意储啲书啊，储啲玩具啊。其实屋企玩具都几多嘅，咁、所以咧要好好咁执咧，都有啲难度嘅。细个仲夸张，储波鞋啦。但系咧，依家随年渐长，抌咗好多啦，系觉得一两对够着就算啦。 咁你系咪有晒展柜嗰一种噶？ 玩具有，玩具，所以我系好中意睇呢个反斗奇兵噶，系啊，我细个都好中意玩玩具啊，储埋啲玩具咁样啊，咁样嗰啲嘢咯。咁你话好立乱又未至于嘅，不过间唔少清下啲尘咯。我其实咧好少开窗噶。我唔明点解自己屋企咧都会有咁多尘咯。 我明喎， 大家 你又明？ 系啊，因为我哋人咧会喐动啊嘛。 系啊， 跟住我啲狗又会喐动啦，小朋友又小朋友喐动啦，你都会带尘入屋噶嘛。 好多尘啊，真系、我十年都唔开一次窗噶啦，我话你听已经系啊。自从 Covid 之后啊，真系少咗开窗， 长期开冷气。 系啊，好多尘。但系你话一开始你个命题个风格系点啊嘛？其实我屋企系几多木嘅。系啦，我好中意啲木柜啊、木台啊，依家咪好兴嗰啲咩原木梳化嘅，咁我都好中意。总之间屋咧好多木做嘅嘢咧，我就觉得好安全噶啦，咁样咯。 你中意木嘅风格，我都 中意 木嘅风格。 电台都好多木噶，我都好中意电台嗰啲木咧，系啊，好中意摸啊咁样。旧时咧，嘉明你记唔记得电台咧有啲藤凳噶嘛？系啊，政府嗰啲啊。木造呢、 我知啦， 即系嗰啲中间啡色嗰啲一晕晕， 一格格，好似教师凳嗰啲咁样，以前嘅教师凳，而家冇晒噶啦， 我成日想搬翻屋企。你知唔知咧？电台咧嗰啲嘢咧抌之前咧，可以你上网政府有啲网站有得买噶。 哦， 政府有啲合法嘅网站系俾你买政府嘢噶。 警察咧，海关嗰边咧，充公咗嗰啲嘅失物啊，或者系啲走私货物咧，都有拍卖会可以 买，可以投标系咪？ 系啊，嗰啲失车嗰啲咧，唔知三四年冇人认领咧， 啲金银珠宝嗰啲啊， 有得卖噶。但系嗱，详情你唔好问我啊，其实我冇买过噶，我净系知道有呢啲咁嘅门路同埋渠道 嘅。我哋有去拍过我哋楼下， 你 系啊，有去，因为有一个环节系为人民服务嘅，咁所以系有拍过呢类嘢，系真系咧，好似大家坐埋一齐喺间房度要举数字嘅 number 噶， 投标咁样， 系啊，系投标， 几得意，几得意， 系啊。 咁点解无端讲啲风格嘅嘢咧？ 系啦，点解会想讲呢一样嘢咧？就系因为最近啊，就有一个瑞典家居品牌有一个调查，咁呢个调查咧就系去全球咧去调查全球嘅家居咧，佢个趋势个调查系点样嘅咧？即系大家嘅屋企系点样嘅咧？咁就发现咗，原来大家咧除咗喺屋企讲求一啲实用性之外咧，就发现咗啦，原来加入一啲自己嘅风格，好似阿欧咁样，譬如佢。 中意木嘅嘢、 嗯， 可能加啲木凳啊，可能个墙咧又黐啲木条啊，然后又系木地板啊，嗯、其实系可以咧产生一个正面嘅情绪，系高 1.5 倍，即系可以提高咗我哋个人嘅快乐啦，同埋正面嘅情绪、嗯。所以 O 咧都系开心嘅， 唔怪之得你翻到嚟公司又开心，喺屋企又开心啦、 啊。咁啱啫，嗱呢啲唔知道关唔关嗰啲术数啊，嗰啲五行嗰啲嘢事啊。即系呢个都系吸引力法则嚟噶，我啲朋友咧好中意咧自己屋企咧系金灿灿咁样噶，系啊，唔知咪金咧就旺佢，跟住但我心谂啊，你屋企咁多金啊，你个人都开心啦，系咪先？你正常，你正常啊，睇到做 keep up bring bring 咁多闪亮亮又金，屋企有几条金条，你谂下你开唔开心？你梗系开心啦， 打开望下都笑到好开心，系咪？ 指数都几高啊！ 系啦，嗱，除咗咧可以增加呢一个快乐嘅感觉之外咧，呢一个调查咧仲得出咗，原来咧我哋嘅屋企啊，如果系能够整洁唔杂乱嘅话咧，令到我哋嘅情绪咧都系会好啲添嘅。咁咧就系即系令到我哋，譬如如果啱啱咧嘉明都有讲嘅，小朋友嗰边咧就比较杂乱啊嘛，系咪？咁可能咧你去到行到嗰阵，唉冇眼睇啊咁样系咪？但系嘉明有个好处就系、是、佢起码都有一部分嘅空间咧系能够系舒适嘅， 个厅系舒服， 系啦， 厅 系舒服嘅， 嗰间房系舒服嘅， 系啦。休息嘅时候咧，咁你可以即系，因为有阵时咧。我哋真系睇得多亂嘅嘢咧，個人都會煩躁啲嘅， 都係㗎， 係啦，會有一個壓迫感啊。咁所以其實咧，而家好多坊間咧，上網上面咧都有教大家咧啊，究竟點樣可以令到自己啊屋企可能唔係好大，點樣令到增加個空間感大啲，令到大家翻到屋企都係有放鬆舒服嘅感覺咧。同、大家講少少，就係、是、咧用顏色啦、最好用淺色嘅，就唔好黐牆紙，因為當你黐牆紙，可能花花碌碌啊，好多花啊咁樣喺埲牆咧，就會增加個凌亂。嘅感觉，咁咧就会令到又系有嗰种压迫感啦。然后咧就系加翻一啲反光嘅嘢，即系加啲镜啊，黐啲镜咁样，多镜咧就系增加个光度啊，即系可以折射到，令到成个空间感咧都提升咗嘅。咁另外就系啦，最重要就系要处理杂物，系、啦， 断舍离下先， 冇错啦，就要留翻一啲真系会用嘅，真系会着嘅嘢。咁如果唔用嘅嘢咧，就清理咗佢。咁每一日翻到屋企舒服嘅时候咧，个人心情咧都会好啲啊嘛。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二分啊，星期三嘅早上啊，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继续请嚟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啊，帮我哋分析大市。Kenny 早晨。 系早晨， 早晨啊 ，Kenny 啊，同会长倾下呢一个啊吓，咁啊，琴日咧都开会，咁啊，港交所咧就据报咧研究对策啊，就刺激下吓港股嘅成交先，咁啊，业界人士就话如果下调咧印花税咧，可以咧刺激气氛嘅，咁当中都访问咗 Kenny 啦，咁啊，好啦，咁啊 ，Kenny 今日去讲下，喂，其实即系琴日开会嘅结果系点啊？会唔会即系有啲利好嘅信号咧？因为都讲翻个实际数字啦，港股。年初到琴日啦，咁啊平均成交咧大概咧都有1100亿到嘅咁样，咁但系咧较去年咧全年日均咧1250亿咧就跌咗一成嘅咁样，咁啊相比于咧2021年8月加税之前咧，咁啊真系个交投淡静咗啲，咁啊 ，Kenny 交俾你讲下，其实啊，往后有机会点样推演咧？咁啊，港交所呢个报告出嚟，系咪有啲好嘅政策可以出到台咧？你觉得？ 其实就当然我亦都公平啲讲，又唔可以话全部咧就系即系踩晒嗰个系印花税咧，就导致到嗰个系港股成交嘅情况下跌嘅。因为最早都好多客观环境啦，咁你睇到就系、其实就美国嘅息口啦，同埋中美嘅关系啦，同埋啲美资方面啦流入嚟香港市场嘅情况啦，同埋内地经济啦，咁呢啲全部都影响住港股嘅情况嘅。咁而有一个系印花税方面咧。就是其中一個環節啦，咁但係當然，就其實大家即係全世界方面都睇到啦，個方向都係要將交易成本係降低噶嘛。當個交易成本降低嘅時間嘅話咧，咁自然就令到依個係交易量方面咧就有機會係即係上升啦，同埋都係令到依個係交投方面咧就活躍啦。咁當活躍嘅時間嘅話，就自然有機會令到嗰個係市況係改善啦，同埋嗰個係市值都係會上升嘅。所以依個都係一個好正面嘅方法嚟到去即係改善到依個係。交投嘅，咁其实我觉得你睇翻咧，譬如好似内地方面咧，国家政策都话要呢个提升资本市场啊，就系、呢个改善投资者嘅信心啊嘛，就活跃呢个资本市场啊嘛，咁所以变咗其实国家政策都希望将个资本市场系活跃噶啦，咁所以我觉得香港方面咧，作为呢个国际金融中心嘅话咧，更加系要即系喺一方面做多啲功夫咯。咁除咗话而家成日市场上讲话呢个调低翻嗰个股票印花税嘅话咧，我觉得其实可以大胆啲去做嘅，既然都一系就唔做啦，就如果做嘅话咧，就不如就将嗰个系行动方面咧就更加有效。其实可以即系采取个单边嘅收印花税嘅，咁我个税率可以唔变啦，税率可以维持翻之前嗰个系加咗上去嗰个 0.13 嘅水平，但系调翻转头，我哋净系收单边嘅。即係買方就不需要俾呢個係印花税嘅，就係股票經就需要俾嘅啫。咁就令到交易成本降低之餘嘅話咧，亦都可以鼓勵更加多資金入市啊嘛。因為你買股票係唔需要俾印花税啊嘛。 嗯，咁啊真係，如果真咁嘅方法咧，應該會刺激交投啦，同埋令到即係投資者或者一啲即係機構投資者咧個信心都會有機會翻翻嚟咯，係咪？ 係啊，因為你去更改嗰個係即係印花税嗰個情況。你唔係為更改而更改嘛，你係要希望達到一個目的啊嘛。咁、如果你單係將嗰個印花税率方面咧，就調翻去原本嘅水平嘅時間嘅話咧，其實未必可以達到個目的嘅、因為頭先我哋講啦，一大扎嘅客觀環境方面咧，都會影響住港股嘅交投啊嘛。咁如果你要做到一個目的嘅話咧，你必須要比之前咧就更加係即係進取先達到目的。咁反而調翻轉咧，可能會係因減得加嘅、如果當嗰個係交投增加翻啊，成交量上升翻嘅話咧，可能政府嘅收入方面。又会改变咗唔出奇嘅， 系啊，咁所以因为咁嘅情况咧，有机会即系除咗业界发一发声，与此同时就系、其实你会见到内地嘅方向咧，都同香港好近似啊，因为咧市场都传出啦，内地研究紧咧都下调翻股票嘅印花税，咁啊同步进行咁啊，我估咧无论港股同埋 A 股咧个交投都会刺激翻咧，都一定会喺投资界别方面系一件好事啦，会唔会 系 Kenny？ 系啊，因为呢个咧，其实你睇翻喺内地股票市场都做过啦。即係調整嗰個係印花税，而事實上你睇到咧，就係喺調整咗印花税之後嘅話咧，一年後咧嗰、那個係上證指數方面咧累積嘅升幅咧係超過三成嘅，咁同埋嗰個係平均成交量方面咧都係顯著上升嘅，咁所以你係即係 proven 到呢樣嘢嘅話咧，係對嗰個股市方面咧係無論成交啦，同埋嗰個市值方面咧都係有幫助。當然唔係話一調低咗或者改咗之後，下個禮拜即刻升啦嚇，咁呢個唔可能嘅。所以我哋頭先講，我哋睇咗啲數據嘅話咧，係睇到一年之後咯。 咁啊係啦，今個禮拜咧都好多大藍籌出業者，包括咧即係最受交投影響股價嘅港交所啦，咁樣啊，不過咧未公布業績嘅咧就唔睇字，公布業績咧就同 Kenny 去分析下，就係只煤氣啦。咁啊公布業績啊，上半年咧純利就36.14亿元啦，按年增長咗接近9%喎。咁啊派息維持12仙咁樣，咁啊派息吸唔吸引呢？而公用股个投资潜力价值浮现未呢？ Kenny 交俾你去分析啦，唔该。 派息讲真就真係唔係好吸引嘅，因为你睇返嗰个派息方面呢係持平㗎嘛，即係冇变到㗎嘛。咁如果你單係睇 cash 嘅 dividend 嘅话呢，係讲緊5厘几啦。咁你而家擺喺银行定期存款都有5厘啦。咁同埋過往呢，就大家都知道啦，買煤氣其實唔係嘅貪佢嗰個 cash dividend 嘅，係貪佢紅股㗎嘛。咁但係就繼續啦，都冇紅股啦。咁所以如果你唔計紅股嘅個 total return 呢，就真係唔係太吸引嘅。咁所以都上一次停咗紅股之後嘅話呢，個股價都持續跌咗好多落嚟，因為你要教返就返個腰㗎嘛。 咁所以變咗就要跌到呢啲位咧，先入五厘幾，先至係叫合理啲咯。咁好啦，咁啊睇翻個增長情況啦。咁就香港方面咧，嗰、那個係本地嘅燃氣銷售咧，就係、是輕微上升咗 0.6% 嘅。咁啊，主要都係受惠翻嗰、那個即係疫情之後嘅復甦啦。主要係工商用戶，因為工商用戶先至係數額龐大嘛。咁另外就內地方面咧，就增長 9% 啦。咁就都比以前係放慢咗嘅，因為以前佢哋內地業務係一個雙位數字嘅上升噶嘛。咁、所以變咗。而家可能真係買煤氣嘅話咧，就真係要睇翻個腰啦。因為以前咧買煤氣咧，你都還可以咧，就係睇內地個增長嘅潛力嘅。咁但係而家內地方面嘅增長都放慢咗，所以個股價你見到咧，其實近排都係持續有啲回吐壓力喺度。我諗要跌到咧嗰、那個腰係去翻六厘度咧，先至有一個比較吸引力大。 咁陆续都有唔同嘅企业公布业绩啦，咁港股业绩期睇下咧，各大蓝筹可唔可以交份靓仔啲嘅成绩表出嚟啦，咁提振下香港嘅股票市场啦，咁去到呢啲位置都应该系时候反弹，因为我哋成日讲嗰个trading range 都差唔多出现咗啦，系咪啊 ，Kenny 吓？ 系啊，万八即系基本上你都去翻呢、這个接近翻个 range 个底噶啦，咁就打破咗之前我哋諗啊個底好似褪咗上去，以為啊即係都 OK 啊，有啲樂觀嘅睇法啊，或者係啲改善嘅情況都有啲出現咗，但係一兩嘢就已經咧就係即係低開，即係裂口低開咗之後嘅話咧，已經係即係打破咗一個底低於高咗個底嘅情況。咁我相信就都真係都有機會咧，就係跌翻近萬八點邊嗰啲位。但我相信暫時呢啲位都有一定嘅支持嘅。咁暫時個恆指方面咧，又唔係話悲觀到要不斷去破底，但係只不過繼續維持翻個悶局咯，成交又少啊，跟住個交易波幅又窄咁樣咯。 明白曬。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勝慶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唔該曬 Kenny， 我哋下個禮拜再傾啦，拜。 咗个歌名出嚟啦，佢名字系 Kelly 陈慧琳，有呢一首作品啊，同大家讲下感情嘅事啊，名字叫做《谈情的价值》。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继续有私分喺度噶。首届嘅美食商贸博览咧，就即将喺星期四登场啦噃。由8月17日到19日，一连三日咧喺湾仔会展举行。今朝早咧，我哋好高兴请嚟香港贸易发展局市场推广及买家事务副总监梁继祖先生嚟做咧，率先为大家介绍下呢一个贸易展嘅亮点嘅。早晨啊 ，Joe。 早晨啊，私分。早晨咁多位。係啦，嚟緊呢我哋貿發局喺8月呢有好多個唔同嘅展覽會㗎，包括頭先有講㗎啦，美食商貿博覽同埋我哋嘅國際茶展兩個嘅貿易展啦，其實仲有呢美與健嘅生活博覽啦，家電家居博覽同埋大家都好熟悉嘅美食博覽，三個公眾展㗎。五個展覽會呢匯聚咗超過1700個參展商㗎噃，為業內嘅買家啦同埋公眾人士呢帶嚟環球美食、時尚潮流產品等等嘅，提供一站式嘅採購同埋購物嘅機會㗎。當中美食商貿博覽就會由8月17至19號舉行的，這個是專為業內買家而設的商貿展覽，歡迎餐飲的進口商、批發商、零售商、餐廳、酒店集團、超級市場、電商等等嚟流採購熱門的產品和掌握最新的行業資訊。博覽雲集了來自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參展商，當中包括新加坡和南非的新展商，亦都設有21個展館，包括印尼、日本、韓國、墨西哥、波蘭、泰國和中國內地的多個省份，例如有福建、黑龍江、湖南、吉林、四川和浙江等等，非常之國際化。他們還會展示最新的產品、食品科技和相關的服務，焦點展區食品科學與技術，展出以不同科技製成的美食和食品的科研成果。博覽會頭兩天是開放給業內買家入場採購的，而最後一天即是8月19日就会将会可以开放埋俾公众人士同埋贸易买家两边都可以入场噶。 阿 Jo 啊，咁唔知可唔可以都再介绍一下美食商贸博览有啲咩嘅特色产品同埋活动咁咧？ 当然可以啦，有香港展商咧就会带嚟拥有好多个唔同国家专利配方嘅有机无添加嘅保健食物油，健康低卡嘅黑松露植物肉汤饺。仲有香港理工大学嘅未来食品研究院咧，到时佢会展示多个食品科学研究嘅项目噶。亦有初创公司研发的花生蛋白植物鸡肉产品。博览期间亦都会安排多个不同的研讨会和论坛，探讨食品业的最新发展和市场机遇。其中这个食品科技研讨会还会邀请了很多不同的机构和食品的科技公司，和大家分享一下在本地和环球的食品科技趋势、食品创新以及科技如何应用在食品生产和零售方面等等的议题。 听说同期还会有香港国际茶展的。阿祖啊，这个展览不知道有什么特别的呢？ 是啊，香港的国际茶展呢其实呢就是8月17至19号举行的，亦都专为业内的买家而设的一个商贸展览会来的。今年呢这个茶展有新增的肯亚展馆，以及再遇归来的斯里兰卡展馆，还有的就是中国内地的福建、贵州、湖南、江苏等等，总共还有10个展馆，展出各地的名茶、茶具和茶制品等等的。例如有这个老曼娥古树保里茶，充满这个佛手柑芳香的这个有机白雀红茶，还有可以耐高温的精致玻璃茶具。展会的头两天我们有这个国际的茶艺汇演的，今个星期五即是8月18号就会有我们国际及大湾区金茶王大赛2023港式奶茶的香港决赛，到时各位奶茶大师就会聚上一堂比试这个冲茶的技巧，争夺这个业界殊荣，大家不要错过了。另外我们亦都会举行这个香港国际茶展名茶比赛，由专业的茶评家以盲品的方式选出最佳滋味和最佳香气等等的奖项。参观人士可以在展览的最后一天的早上免费试饮到得奖的名茶，同时还可以参加我们金茶王工作坊和这个茶经论道的讲座。同样博览会在头两天是开放给业内买家入场采购的， 而最後一天亦都係8月19日啦，就會將會可以開放同時俾呢個公眾同埋貿易買家入場 嘅。以呢兩個嘅商貿展啦、啊，產品同埋活動咧都非常豐富啊嚇！唔知阿租仲會唔會有啲咩嘅補充咁咧？ 呢、這個值得一提咧，就係、是、我哋呢兩個商貿展咧，繼續會以展覽加即係呢個 exhibition plus 嘅線上線下融合模式舉行嘅，所以買家除咗可以親臨我哋灣仔會展嘅現場進行採購之外咧，其實由8月10日至到26日咧。亦都可以在我们这个相对以 Click to Match 的智能商贸配对平台搜罗更加多的产品，以及同其他的展商进行网上会议的。 所以业界的朋友就记得上展会网站登记美食商贸博览和国际茶展的电子买家入场证了。同期还有三个的公众展，包括美与健生活博览、家电家居博览和美食博览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油塘茶果岭道往津南隧道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回旋处，朝早6:00发生交通意外，一架私家车怀疑失控撞驳，司机一度被困，要由消防救出，昏迷送院。车上四名乘客之中，亦都有三人半清醒送院。运输署话，受到事件影响，现场部分行车线封闭，沿住茶果岭道往三家村方向的车辆不能够前往茶果岭道回旋处，要改用其他道路，现场交通繁忙。警方昨晚在大屿山幻想道进行打击的士违例行动，期间人员乔装内地旅客被两名的士司机兜搭，而高于正常车资接载人员前往两间位于沙田的酒店。人员发现这两名司机没有启动计程表，按表收费，其中一名司机更加没有展示的士司机证，以涉嫌兜客、滥收车资等的罪名拘捕这两名的士司机。被捕两人分别37和51岁，现正被扣留调查，两架的士已经被即时拖往汽车扣留中心作进一步检验。警方说会继续采取果断的执法行动，打击滥收车资等有关的士违法行为，以保障市民和游客的权益，以及维护香港的国际形象。国防部表示，中国和印度两军星期日起一连两日在莫尔多楚舒勒会晤点人放一则举行第19轮军长级会谈。联合新闻稿指，双方围绕解决中印边界西段剩余问题展开积极、深入和建设性沟通，在两国领导人共同指引之下，雙方以開放性和前瞻性的方式交換了意見，同意通過軍事和外交渠道保持溝通對話勢頭，盡快解決剩餘問題。在這個期間，雙方同意維護中印邊境和平安寧。美國夏威夷毛伊島山火至今造成至少99人死亡，由於數以百計的人仍然失蹤，隨著搜救工作持續，預計死亡人數會繼續上升。總統拜登說，他一直與夏威夷州州長討論山火問題，而他和第一夫人吉爾會盡快前往毛伊島視察山火造成的破壞，確保災民得到他們需要的一切，但他亦都希望確保視察行程不會妨礙救助工作。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31,960点，跌278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24，日元145.6，瑞士法郎0.879，加元1.35，人民幣7.285。英镑对美元1.27，欧元对美元1.09，澳元对美元0.64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1.49美元，卖出1,901.7美元。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较多，有雷暴。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 N 先提翻你，茶果岭道往张南隧道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回旋处嘅交通意外都系未清理好，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带车多。咁另外，沿住茶果岭道往鲤鱼门三家村方向行驶嘅车辆，禁止转入茶果岭道回旋处，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啦。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到北拱街；东隧过港岛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狮隧往九龙方向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往九龙龙尾去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往观塘方向，现时龙尾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中往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是较为车多，博多利道往薄扶林道方向近住西岛中学都是较为车多，咁龙尾去到赵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到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龙尾到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往观塘方向较早前有爆水管，咁爆水管已经清咗场㗎啦，咁黄大仙中心都系略为车多，现时龙尾去到观景台。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到沙田马场；而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住深井车多，龙尾到大榄；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到屯门骑术学校；荃湾路往九龙方向龙尾去到环宇海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 由万善饰演的女主角简言，高级商业调查师，果敢活泼，是夏冬的最佳拍档。父亲早年被指泄露商业机密，为查清真相，长大后立志成为公正的调查师。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蚊可以传播登革热、日本脑炎同寨卡病毒感染等疾病，要避免被蚊叮咬，就要做好保护措施。记得着松身浅色嘅长袖衫裤，按指示重复用含有避蚊胺嘅驱蚊剂。唔好喺丛林逗留，外游返港后唔舒服，要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老婆啊，父亲节咧 book 咗台咯，老豆话咧想食中菜啊， 但系我阿爸唔中意食中菜噶、啊。 吓、啊，你嗰边都未出声，以为今年唔想食饭咋？ 吓、啊，咁而家点啊？ 记得听实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美电康康大城市小故事，可能你会揾到答案噶。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今日我都做得到咧，特别啲、可爱啲、搞笑啲嘅，就系、是、为一条街道起一个名。 哦，起名啊， 起名啊，冠名啊， 嗱，嘉明应该冇乜问题嘅，因为都有帮女女改开名， 系咪先？好大责任咯、啊，历史嘅喎， 系啊，可能就咁永远都吓、长青咁样落去噶啦， 改啲正能量嘅名咯，好意头嘅名咯，系啊。不过依家香港好多街道咧、本身咧改名嘅时候已经咧好好意头噶啦，即系嗰啲六合街啊、五方街啊嗰啲咁样咧。新蒲岗咧有一二三四五六街噶，系、啊。系啊，头先我讲嘅五方街、六合街啦， 四美街 系四美街啦，咁样 七姊妹就唔系嗰边嘅， 系唔系嗰边嘅，系另一个故事嚟嘅，系啊，头先嗰个道路规划就一二三四五六嘅咁样啦，咁啊，希望大家都啊发掘下唔同街道得意嘅名啦，估计即系去谂嘅时候都 系喂，讲开街道咧，我都真系忍唔住要讲一句，哇！近排做咩咁多无端端失踪咗嘅 T 字路牌噶？ 系啊， 原来喺深水埗同埋大角咀一带咧，无端端唔见咗九个路牌，即系呢啲好怀旧嘅 T 字路牌咧。 呢啲系俾人偷咯，一定系。 系啊，嗱呢啲所谓嘅无故旧街道牌失踪嘅事件咧。无端端变咗一个潮流吓，个半月啫，冇咗九个。咁、当然咧，路政署就证实咧，呢九个 T 字路牌咧系遗失，报警处理啦。咁警方就将呢啲案件咧系列作盗窃罪去跟进啦，咁、样样。咁但系其实咧， 做咩咧？其实真系谂唔明。 因为佢哋有嗰个历史价值喺度咧。嗱，首先唔见咗嘅包括咗系啲咩咧？就发现九个嘅 T 字路牌咧就喺北河街一带啦、福华街、鸭寮街、基隆街、保安道、医局街、惠安街同埋博文街。就唔见咗九个路牌啦，咁、因为系非法移除啊嘛，咁所以就话咧，其实呢啲嘅路牌咧都真系紧要嘅，系历史嘅一部分嚟嘅噃，甚至乎咧，除咗警方要回应之外咧，路政署又要回应啦，甚至乎咧文物保育部门啊、博物馆啊，甚至乎相关持份者咧都要俾下意见嘅，偷嚟做乜嘢咧？ 系啦，同埋咧呢啲我知道 T 字路牌其实剩翻唔系好多个嘅咋，得80个左右嘅咋、我谂而家要减翻个九咯。 系、咁系咪因为就系物以罕为贵，就即系攞翻屋企珍藏？不过咁当然啦，呢啲要负上刑责啦、大家都明白噶啦。但系香港今时今日咁多嗰啲摄录镜头咧，好快拉到噶啦，应该 冇错啦。因为其中有两个唔见咗嘅路牌咧，附近的而且确咧系有闭路电视运作紧嘅，咁所以应该好快咧就会水落石出啦，知道究竟咩事啦，同埋。讲真唔容易偷㗎喎，呢啲街道起码都系几米高啦， 喺 你喺个地面嚟讲，同埋呢如果唔用木梯呀、工具呀，基本上你系掂都掂佢唔到㗎嘛，咁你真系好专心要去偷佢㗎喎。 係呀，即系蓄心积虑㗎喎，唔系系咁以偷下先。 唔系话路过咦攞返去先，唔 系呀。 咁希望即系攞咗嘅朋友仔就当你攞去影相啦，还返出嚟啦， 系 咯，宽恕返你啦，应该会减下刑嘅。咁但系偷嘢梗系唔啱噶啦，但系咧帮街道改名咧，可唔可以有一条叫做晨光街啊？我帮大家 check 过，好似暂时香港咧就冇咧一条叫做晨光街嘅咧， 系、 好似应该系啊。嗱、你试下打晨光街有冇啊？冇啊，应该。 嗱，其实你揾紧嘅期间咧，我都想讲下咧，广播道呢隔篱嗰两条街，大家有冇研究过啊？ 马可尼道 系啦，马可尼道同埋泛顺达道 系啊， 搭小巴就成日嗌落车啦。但你知唔知道呢两条街个命名咧，同广播都系有原因噶？ 系咩系咩系咩？ 系啊，讲俾大家听好唔好啊？嗱，即曾经嘉明都住过广播道，所以都要研究一下，究竟边个叫做马可尼，边个叫做泛顺达咧？咁、原来马可尼咧，佢系一位意大利人嚟嘅。一位工程师，咁而且佢系1909年咧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嘅得主嚟嘅。点解佢出名呢？就原来当年咧系佢从事一啲无线电报嘅一啲专研嘅系统，同埋一啲改进嘅大计划。咁所以咧，其实佢咧可以话系电台嘅先祖嚟嘅。咁、跟住啦，落多一条街，范顺达又系边位名人嚟嘅咧？呢位名人咧就系一位加拿大嘅发明家，佢咧就真系发明电台广播啦。咁、所以成条广播道沿路。呢位嘅马可尼同埋呢一位嘅范顺达咧，都真系同电台嘅承认啊，系好有关系。 哇，又长知识咯、喂，嘉明咁叻嘅，乜都俾你知道晒，转个头你又要同我哋倾下啲亲子嘢啦，系咪先？ 嘉明，够钟上堂啦！ 嚟嚟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家长考牌学堂。 早晨啊 ，Joyce。 早晨。 今集咧继续都系喺呢个暑假大热当中嘅地时间啦，同你倾下偈。我都知道咧，有啲小朋友咧喺放暑假过程都唔系真系放暑假嗰种日日去丧玩咁开心嘅，都好多暑期作业要做啦，好多功课要准备啦，有好多特别嘅补充练习，妈妈爸爸可能会俾佢准备咗啦。咁咁即系讲到喺书写方面咧，其实都有好多时候都想帮小朋友啊，可唔可以写字写得靓啲啊？可唔可以唔好咁马虎啊？但其实会唔会真系纯粹？系斋练习就可以达到嗰个目标，达到嗰个效果嘅咧？定有冇第啲方法可以帮到小朋友嘅咧？ 呢个好好嘅问题啊，好多家长都会问。咁我会咁样去提啦。咁我觉得当然头先你所提议嘅补充练习嗰啲嘅时间咧、其实系一种知识上面嘅传递啦，小朋友知识上面嘅吸收啦，呢个系其中一个嘅方式啦。如果你话学习能力咧。我哋咧会分三个范畴去睇啦。头先嗰 part 咧，譬如话知识范畴，即系认知范畴啦。第二 part 就系情绪啦，即系上两集有讲过嘅情绪范畴啦。第三个咧就感官嘅范畴。咁我哋都会睇翻咧，其实小朋友学习里边咧，如果净系认知范畴咧，系知识上面嘅传递啦，呢个系好重要啦。咁但系可能有时候咧，家长都会同我哋分享一啲问题出现嘅，譬如咧坐唔定啦，系咪周围走啊？呢个可能同专注力有关啦。咁但系另一个咧就可能咧。小朋友成日都聽到嘅視覺空間感覺嘅問題，即係咧，譬如一啲中文字啊，會寫咗鏡面字啦，或者啲部件咧，嗰、個嘅空間咧，會比較得意啲嘅。 真 係 好好呢個形容， 比較得意㗎，咁樣咯。咁誒，好多呢啲情況出現嘅時候咧，咁。或者第三樣嘢啦，因為咧我嘅工作咧，其實都會落到去幼稚園啦，去睇翻小朋友平時上堂嘅情況啦。咁我哋都見到啲好得意嘅情況咧，譬如佢哋要抄寫，係咪啊？抄寫嘅時候咧，要望住老師好辛苦噶啦，喺出邊白板咧寫到好大隻咁樣嘅字，俾小朋友咧慢慢望清楚，然之後咧佢哋寫翻喺自己本簿仔度。咁但係有啲小朋友咧，我發現咧，原來咧呢一種咧望出去白板，再望翻去字。自己本书仔嗰、个嘅眼睛嗰个嘅焦距嘅变化咧，其实可能佢需要长啲嘅时间去适应噶噃。咁、所以咧就会变咗咧，点解写字咁慢咧？咁样家长都会去问呢啲嘅问题咯。咁、我哋都会去有时咧分析翻小朋友。咁我通常咧都会咧同家长去分析嘅时候咧，话翻俾家长听，其实你嘅期望系啲乜嘢咧？咁样咁我都要咧去咧收窄下佢哋啲期望啦，调整下佢啲期望先嘅。咁我都要同我哋讲翻咧，其实小朋友写字嘅过程，我哋要睇啲乜嘢啦，同埋佢写紧嘅字究竟系咪佢呢个岁数咧系应付到嘅字嘅？咁、当然啦，学校嘅教系可能啲字好深嘅，咁但系我哋都要鼓励小朋友，因为上一集有讲到开心系好重要啊嘛，所以叫家长同小朋友多啲拥抱啊嘛。咁、但系好多时候咧，小朋友写字咧，佢哋咧觉得，譬如头先举咗一啲唔同嘅例子咧，写字呢件事对佢嚟讲咧。已经本身好有压力，系咪啊？佢写字有要啲时间啦，写嘅字出嚟咧，可能咧有时候其他人会觉得，或者自己都觉得唔够靓啦， 有啲挫败感， 冇错啊。咁呢个咧就会令到佢咧好有压力啦，有啲情绪喺度。咁、有时候咧呢种情绪咧，我哋重要嘅家长嚟到我哋话教小朋友写字咧。我就要諗翻咧，咦？我哋應該要令到小朋友感到興趣先喎，呢件事咁樣。咁、我哋咧就會咧去睇翻小朋友學字，我哋過往都係透過視覺，我哋睇。聽覺我哋去讀出嚟，咁我哋咧發現咧，其實小朋友仲有好多感官噶嘛，其實嗰啲感官咧都可以幫助到我哋咧去學呢個字噶喎。又可以令到小朋友得意啲，覺得呢件事，例如啦，我哋咧即係頭先成日都會用嘅方法之一啦，就係、用個泥膠啦去砌字啦。透過泥膠去砌字，或者有時候咧，我會建議咧家長咧可以用一啲米咧鋪喺個碟度啦，然之後小朋友咧用隻手指咧喺個米嗰度咧去掃嗰個字出嚟。寫嗰個字出嚟，咁呢個觸感嘅過程裏面咧，其實咧都係一種好好嘅方法，亦都係好有趣嘅方法啊！我覺得， 咁佢覺得好玩喎、 啊，係咯，因為佢唔需要揸住支筆寫字， 係啊， 咁佢。 用一個方法係玩泥膠嘅方法。咁而家咧，其實咧出邊有好多唔同嘅質地物料嘅膠咧出現啦。咁咧家長咧都可以去買呢啲嘅唔同質地嘅膠，譬如我哋頭先講嘅泥膠啦，或者有啲係好似叫做 slime 嘅。嗰啲嘅 鬼口水 鬼口水啦，咁令到呢即係小朋友好鍾意，有啲小朋友啦好鍾意呢啲㗎，咁佢哋可以用呢啲嘅唔同質地呀物質嘅一啲嘅膠呢去砌字呀，或者喺上面寫字，呢個係一個觸感學字嘅方法。咁另外一個呢，我都會諗呀，除咗觸感之外，上一集有講過嘅本體感覺，本體感覺係可以做啲咩嘅呢？咁本體感覺都可以學字喎，有時候呢我哋治療師呢就會同小朋友玩呢，加佢伸直隻手出嚟，然後空氣裏面呢去写个字，是用佢个膊头去写个字出嚟。咁呢个过程里面咧，系透过我哋个肌肉，透过我哋关节嘅喐动，去提供我哋大脑信息。啊，呢个字系点样组合嘅咧？我哋又发现原来小朋友咧用呢种方法又得意啦，又好玩啦。其实咧，佢都喺个过程里面咧去学呢个字嘅空间感知咯。咁第三个啦，我都会分享咧，就系上一次都有讲过嘅前庭感觉啊。前庭感觉咧，上一次有讲到千秋系咪啊？ 打住千秋嚟写字？ 系唔系啊？其实打住千秋嚟写字咧，因为咧，我点解又系又唔系咧？其实呢，我哋呢好多时候睇返小朋友呢，我哋都会好希望佢坐定定写字係最好㗎嘛。 係喇。 我哋发现呢，有啲系研究嘅报告呢话俾佢听呢，其实可能呢小朋友呢有少量嘅喐动呢去写字呢，佢系更加专注啦，佢系更加会写得好㗎。因为呢前庭感觉嘅刺激呢系可以帮助到我哋呢嗰个手掌小肌肉嗰个嘅肌肉嘅感知，即系佢点样去喐动。 系 因为我哋透过喐动嘅时候咧，揈千秋啦，我哋嘅手啊，其实成个人都喐紧啊嘛，咁有好多嘅触感啊，唔同嘅肌肉嘅参与喺在内，其实都是一个好好嘅活动啦。咁所以我就话，既系又唔系咧，就系、是、我哋又当然要留意翻，有时小朋友越揈咧就会越兴奋咧，就真系写唔到个字嘅。咁当然啦，除咗千秋之外咧，我有好多时候咧都会。同家長去講咧，前庭感覺上一次講過係唔同方向嘅喐動，咁啊千秋啊跳彈床都講過啦，全部呢啲我哋歸類為線性嘅喐動，直線係咪啊？前後啊，上下左右，但其實有一種喐動咧，我哋冇講過嘅就係轉圈啊。氹氹转嘅感觉，系啊！家长咧可以翻去试下咧，自己攞张电脑凳咧去转圈嘅时候，慢慢转，或者转小朋友，慢慢转啊！嗰、那个慢慢转咧，你大概咧三四秒一个圈啦，好慢咁去转咧。你会留意到咧，喺转圈嘅过程里边咧，我哋个眼球咧，其实一直喺度做紧一样嘢嘅，就是、不停帮我哋揾紧焦点。 系， 咁我哋转圈嘅时候咧，先至唔会咧超级晕陀陀啊，睇唔到嘢噶嘛。就其实咧，原来转圈呢种嘅感觉咧。同我眼球咧一齊合作緊嘅，咁而呢種嘅合作咧，其實好重要咧，係喺小朋友個發展裏面咧，去學習咧，我哋個頭、我哋個頸同埋我哋個眼球呢三樣嘢，究竟係點樣一齊協調咧？咁樣，咁而呢種協調咧，喺我哋寫字咪好重要啊，因為我哋要望出去。望翻嚟又或者望左邊抄翻個字喺右邊，又或者咧我哋咧去鎖定個眼球去望清楚中文字。或者英文字母佢個結構係點樣？咁好多時候咧，我哋發現咧，同小朋友玩一啲轉圈遊戲啦，咁當然唔會轉到我哋暈啦。頭先我講得好清楚嘅，咁係一定要轉得慢慢轉啦，同埋咧要留意翻小朋友，如果頭暈咧就一定要 stop 噶啦。咁樣我哋慢慢轉五六個圈，最多十個圈。啊，原來轉完圈之後咧，再去寫嗰個字咧，好得意嘅，會寫得準確咗個位置，因為個過程個眼球係熱好辛辣嘅。 咁神奇，呢、這個值得試 下。呢個係可以。同家長分享嘅方法啦，咁樣咯，咁所以咧轉圈咧，其實咧都可以咧幫助到咧小朋友咧，其實個眼球點樣熱好身。 係，哇！真係可以，大家諗一諗，點樣可以喺屋企嘅裝置上面可以幫小朋友嚟一個提升，咁大家又可以情緒上面又和諧一啲啦。咁小朋友可以有個玩住嘅心情，咁佢更加會更加可以享受個自主學習啦。 冇錯 啊！唔該曬 ，Charles。 我是 Ficky 泳儿，怎样才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说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今 日是2023年8月16号星期三，今日是香肠日。如果你喜欢吃香肠的话，记得不要错过这个环节。转头 Ficky 话你知究竟为什么会有这一日啊。 年轻的茶餐厅的老板娘望着你饮品有没有糖也一样，我试过单恋那感觉有点真，试过相恋那感觉太不幸，试过三角恋那感觉太气愤，最后又失恋却有点兴奋，但又天刚好到了寂寞晚上，在这餐厅又刚好看见你的模样，身体已用力拍掌，年轻的茶餐厅最漂亮，年轻的茶餐厅的老板娘望着你饮品有没有糖也一样，尝试过要送时望你，尝试过不理那伙计，只是想想个办法可以拉近这距离，难道要我靠运气还是要无视变态的自己，最后才明白你开心已足够，这一条大道理，最漂亮，年轻的茶餐厅的老板娘望着你饮品有没有糖也一样，但是我愿意和你坐到天亮，继续拍掌，年轻的茶餐厅的老板娘，你可否给我一点辣椒酱，年轻的茶餐厅的老板娘加多点冰是对你火热的赞赏， 相信唔少人咧都会食过香肠噶啦，原来香肠嘅历史咧系相当悠久噶，而每一个地区都有唔同嘅香肠品种，当中咧有四十几个嘅品种都系嚟自德国噶。德国人中意食香肠，相信大家都知道噶啦，而佢哋亦都认为香肠系一种休闲嘅食品，而唔系主菜。 而香肠通常都会配搭埋酸菜、薯仔、沙律，甚至乎系面包、卷饼一齐嚟到去食。德国人亦都会喺食住香肠嘅时候配翻杯啤酒，同朋友一齐放松下、倾下偈。而点样可以一齐庆祝呢一日呢？好简单，就系、是、放工嘅时候去买一啲自己想食嘅香肠，又或者系试一啲新出嘅特别味道嘅香肠，好似咖喱味嘅香肠，唔知你又有冇食过呢？买翻屋企，同朋友又或者屋企人一齐嚟到去煮，无论系烤肠仔啦，定系煎肠仔，最重要嘅就系大家坐埋一齐倾下偈，食下香肠咁样。如果你今日有时间又中意煮嘢食嘅话，可以自己甚至系同屋企人或者朋友一齐自制香肠。制造一款自己风味的香肠都不错啊。 食住碗肠蛋面，揾下神光街喺边啊！ 揾到啊，揾到啊！原来唔喺香港，不过喺北京有一条神光街噶。原来系喺北京市咧东城区西部有一条大街咧，就系叫做神光街。咁但系翻嚟香港有啲咩同神光有关嘅地标呢？诶，有神光大厦，神光大厦喺牛头角康宁道。得闲我哋几个主持人去打个卡都好。 好啊， 或者一齐去北京嗰度吓，睇下嗰条神光街。 考察咩？神光街 啊！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美股表现超差，道指要跌啦，跌361点，标普500指数咧跌51点啊，纳指跌嘅更加多，跌157点啦。港股 ADR 咧都受拖累要跌啊，跌278点嘅。咁啊，贴士啲啦，睇下新加坡港股期指咧低水240点啦，睇嚟咧港股有机会进一步下泻，但系又唔好睇到咁淡咁灰心，因为咧要知道咧今个礼拜都好多唔同嘅大蓝筹出业绩啦，包括有几只咧啊！大家见到佢个股价走势咧，上半年都行得几好，包括咧就系只中海油啦，仲有只腾讯啦等等啊！有冇机会咧出份亮丽啲嘅成绩表出嚟咧，令到港股咧可以上翻19000点咧？咁啊，资讯系点咧？唔知道字嘅，等咧散户股民咧再揾多啲资料啦，同埋转个头开始咧就会得到更加多投资市场嘅资讯咯。不过有一样嘢我哋都知道，嘉明。是啊，就是咧要呼吁电话， 冇错啦。如果新透过我哋神光第一线嘅神光 Morning Call，可以将你嘅心声话俾你心爱嘅人听，无论系一啲生日点唱又好啦，特别日子你想突然之间可贺佢嘅话，都可以而家打通我哋嘅电话热线1872388噶。 好多人都话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诀系因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神光第一线，神光好友，我系女高音叶宝清 Yuki。 今日朝头早我哋神光好友入面呢继续邀请到香港女高音 Yuki 喺度。早晨 Yuki， 你好。 咁上星期同 Yuki 都傾过，其中有一个最难忘嘅演出呢就係同啲北京喺北京嗰度嘅同啲大师傅。 国家音乐厅。 呢、這个真係好难忘啦。咁亦都学到好多嘢係咪 学到好多。 係咪每一次嘅演出你都觉得係好难忘之余呢亦都係学习嘅机会。 绝对係、因为你每一次演出都係唔同嘅對手啦，唔同嘅指揮啊，唔同嘅樂團啊，唔同嘅演唱家啊，或者演奏家啦、啊，其他咁喺佢哋嘅身上咧，有好多嘢我都可以學到咯。 係啊，係咁嗱，除咗今次頭先啱講嘅難忘經驗之外，仲有其他嘅喎、 哦。係，其實呢兩個演出咧係冇發生到嘅難忘到，點解咧？就是因为这两次被人说我是台风小姐。因为有一次其实是这样的，我们有一个机会就在这个纽约的 Carnegie Hall 演出。殊不知因为 當年呢個 Hurricane Sandy 呢、嗯、就搞到我哋呢、這個 show 要 cancel 咗。 哦。 係因為個颱風太犀利了。哦、當其時 Carnegie Hall 側邊呢有一個 construction, 咁、 嗯、 就有個吊臂。 哎 咁就俾嗰個颱風咧吹冷咗，咁、哦、所以當其時咧 Carnegie Hall 就要刪，咁所以要 cancel 曬所有嘅演出。 所以你真係颱風人嚟嘅咯喎！ 係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本身喺台北嘅國家音樂廳咧，係有一個日獨唱嘅音樂會， 嗯， 就係因為又係颱風嘅緣故咧， 嗯， 就要取消。 哎呀， 係啊，咁呢兩個雖然冇發生到，但係都。是难忘的对于我来讲。 你准备晒啲嘢，大最后 准备晒啲嘢，我直接个人都喺嗰度噶啦，已经 系啊， 系啊，我哋就喺度等。希望颱風快啲 有冇補翻啊？其實後期 冇啊，因為又有第二啲 project 啦，咁、嗯、又要即系 book call 度唔系咁容易 book 噶嘛，系、 嗯、 啊，咁、嗯嗯、所以而家都一路希望有一日我都會再 重演翻。 重演系 好啦。香港呢其實就的而且確係流行音樂嘅文化強啲啦。咁、 嗯、 如果你女高音嘅你唱嘅好多都係opera。 嗯哼。咁古典音樂。 古典音樂又有。咁你點樣去到即係從事呢一個工作嘅時候呢會唔會覺得特別困難呢、嗯、 其實喺香港要做一個古典嘅音樂人呢即係或者唱歌呢其實你樣嘢都要識做。 嗯。 其實我都唱好多 pop 㗎。 哦。系啊， 譬如我录广告啦，系咁又唔系一定净系 classical， 有阵要去录啲 pop 嘅嘢， 系系系， 咁你先可以 survive 咯，因为净系 classical 个 market 其实真系好细， 系啊 系，系啊，咁所以除咗演唱之外，我哋都要教学咯， 系 都会有教 學生，你都有收徒弟咁样嘅， 系都会教学生嘅， 吓 系。 咁但系啲学生过嚟嘅，通常都系真系对古典音乐系好有兴趣，即系香港都有呢一班嘅朋友喺度， 好多噶，其实系好多噶，好、嗯、多业余嘅喜爱好者啦， 嗯、 或者而家喺大学入边系主修声乐嘅学生啦，咁、嗯、都有噶，有好多噶， 系、嗯。咁有啲乜嘢通常你接觸咁多個學生啦，有冇啲乜嘢嘅原因係會令到成呢一班嘅學生咧？你發覺原來佢哋有差唔多一樣嘅契機，令到佢哋喜歡古典音樂㗎？ 嗯，我諗係 education 啦，即係譬如佢細個有機會接觸呢樣嘢，咁佢聽係啦，或者家庭背景啦，呢、這個因為其實我以前演藝嗰啲同學咧，有好多都係因為爹哋媽咪 其中一個，照道理應該係 嗰個玩嗰樣樂器嘅，其實佢好自然就會做。跟住嗰個爹哋媽咪嘅 入咗入去嗰個界別咯， 係啦。咁、嗯、有啲唔係，譬如我就完全唔係啦。咁、 嗯、 我就係、是、我諗係又係有啲玄機咁俾佢哋揾到啊，原來咁好玩嘅喎、哦，哇、嗯！原來咁有挑戰性嘅喎、哦，咁、嗯、漸漸地佢哋就慢慢想愛上呢樣嘢，咁、嗯、佢想再繼續去進心咁咯。 係、嗯，但係頭先你都話到啦，如果淨係靠 classical music 嘅話，喺香港可能都幾難維生嘅喎、哦。 係啊， 咁你冇諗過放棄咁？ 咁又冇喎、啊，因为呢样嘢真係我好鍾意囉。 嗯， 我諗你鍾意到一个程度好似你鍾意一个人咁样。 嘩有 係 有闪令令嘅你隻眼讲呢句嘢嘅时候。 係、啊啊、你好鍾意嗰样嘢嘅时候你点样你都想排除万难去拥抱佢。 啱啊啱啊啱啊。係。咁而家一啲譬如新嘅年轻人你觉得佢哋会唔会少咗呢一份咁样嘅热情喺度？ 有好多都有呢份热情 嘅。哦，咁就好啦。 但係就冇咁嘅动力。 嗯。 係啊。即係我成日都 见到学 生 咗。 係你成日都同我讲你鍾意做呢样嘢好鍾意嘅。但係个行动上面係表露唔到佢好鍾意囉。就好懒啊或者。唔係好即係有嗰個 motivation 去做， 少咗主動啊，係咪咧？其實新嘅一班都係、 嗯， 我接觸嘅好多咧，都係有同我講過話佢中意咩中意咩，但係佢唔喐噶，佢係等嗰樣嘢自己再過嚟， 係啦， 真係用佛系嚟形容咧係唔會錯，佢真係有緣嘅話，我哋會再見咁樣， 係啦，咁但係唔可以噶嘛， 係咯，點解唔爭取咧？ 係啦，呢、這個我諗就係嗰、那個其中一個唔成功嘅原因係咪咧？ 是 我希望佢哋听到我哋嘅对话，佢哋就会有呢、這个信心同埋有呢个行动啦。 嗯，特别咧系而家即系佢哋同辈嘅时候，咁多都系用佛系嚟形容啦。 嗯， 只要有一两位嘅学生咧肯喐或者肯进取少少，其实已经系变得好突出噶啦。 可以咁讲。 所以相对嚟讲， 其实唔难 嘅，成功嘅机会我都想讲系大咗好多。 系啊，只要你肯喐啲。 你肯努力， 因为 大部分的竞争对手都不用。 冇错， 我谂唔系净系女高音呢一个界别啦，其实香港好多年轻人都会遇到呢一个嘅问题，即系藉住呢样嘢踢出嚟，就希望大家都谂一谂，系原来我 U I 喐已经可以咁容易得到噶咯，而家好多嘢都、香港机会好多啊， 其实有好多机会等住你嘅，不过你就真系要行动咯。 嗯，咁啊嗱，系啦嗱，音乐啦，喺香港都有好多唔同款式嘅音乐嘅，咁啊 Yuki 就属于女高音嘅界别嘅， 佢 女古典界别。女高音唱唔唱到女低音？我首先好奇问一问 先。睇下几低咯。点解我哋要咁样分配呢？系真系有女高音、 女 中 音、 女 低 音咁样嘅，咁样分嘅。咁嘅就系按住你嗰、那个你天生嘅嗰个 range 啦，你个音色啦，而去界别咗你系边一个嘅 voice category。 但系都会唱其他唔同界别嘅。会唔会 噶？唔会嘅。譬如我系女高音咁样， 男高音全部会唱。譬如有啲男性佢可能唱女高音，我曾经有见过呢个例子。 咁嗰个叫做假声男高音啦。我哋有一个 voice type 俾呢一种嘅男高音，系啦，假声男高音。咁佢系可以唱到女、女声嗰、那个 range 嘅。咁但系如果女高音嘅话咧，或者你系边一个 voice type 都好啦，通常我哋就会 stick with 翻即系。我哋嗰唱啱我哋嗰个声音去唱嘅个曲目咯，去选择咯，系因为你会唔舒服噶，即系等于你系好高音嘅，但系你要唱一啲好低音嘅嘢，唔系你舒服嘅嘢，咁你咪好辛苦咯。 嗯，呢个都系厉害，因为我曾经我突然间谂翻起咧，就系宫崎骏动画大师咧，佢其中有一套嘅动画应该系《幽灵公主》，个主唱嘅主题歌曲嗰位应该系叫做米良美一，如果冇记错。 Okay, 是啦，咁佢系一位男性嚟嘅，但系佢嗰只歌咧系女高音嘅调嚟嘅，所以嗰阵时候我即系睇翻啲节目介绍嘅时候，一行出，男人嚟嘅，就好 shock 啦，就记到而家啦，就所以即有机会就问一问，原来都会有呢啲咁样嘅真系机会 嘅，一个 voice type 嘅假声男高音，因为譬如讲又追溯翻，即系好多好多年前，即系好多好多好多年前啦。因为你知道其实古典音乐其实都是由教堂那里演变出来的嘛。咁以前的教堂是不给女性去参与的。 哦。 全部都是男仔的。 长知识的这个。 对啦。咁男仔的男声咁你去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你就会转声的嘛。 嗯。 你就不可以再唱返男声的嘛。咁你怎样可以停留在一个童声那里呢、以前有一些东西叫 castrati。castrato。咁就是即係做閹割嘅手術，咁等佢唔 個聲繼續可以保持住， 停留翻喺嗰個高音。 呢即係為咗一個音咧，好大犧牲啊！ 係、啊、以前就會有啲咁樣嘅做法咯。係， 今日 就 唔 會 啦， 唔 會 啦， 安心好多啦，安心好多嚇。咁嗱，咁音樂而家你係用音樂揾食嘅，係。咁你覺得音樂除咗俾你可以揾到繼續自己嘅生活之外啦，喺、心靈上你覺得係有啲乜嘢俾到你啊？ 心灵上面俾到好多安慰咯，好多慰藉， 会唔会因为 好多希望？ 会唔会因为做呢份工接触咁多音乐就觉得开始厌倦做歌行厌歌行？ 从来都冇 啊，好好， 从来都冇厌倦啊，因为音乐成日都俾到你好多新嘅灵感，因为你每听一个新音乐，或者我每唱，就算我唱同一个曲目，每一次嘅演唱。对于我来讲都好像一个很新的很 refresh 的 feeling 那样。同埋其实音乐在人的就算你是不是 professional musician 也好、在人的生活里面其实都很重要的。譬如你结婚、你会有结婚的音乐啦、是不是你喜庆的。 生日啦都是 happy birthday。 生日啦你 party, 你都会想听音乐。或者你去 funeral,、其实 funeral, 音乐在 funeral 里面其实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来讲。 都是。 咁即系其实即系喺我哋嘅生命里边，其实每一个人可以唔需要音乐咯。 系啊，咁所以我哋每一个人喺音乐喺个心入边都系同我哋同在。 系啊， 佢随时会 call 出嚟，令到我哋感觉得到呢一份嘅快乐，有正能量。 系 啊，或者系一个慰藉咯。即系有阵时，譬如我记得我阵时失恋嘅时候，我听某一啲歌，你就会觉得哇。好有共鸣。 咁当年失恋，你有冇喺屋企女高音咁样大声唱噶？ 冇啊，唱 pop 嘢嗰啲系咁唱 K 啊，去 K 房噶咯。 唯有唱容祖儿越唱越强。 系，或者习惯失恋 啊。系。 好啊，咁所以咧，我哋喺 Yuki 身上面都听到好多音乐带俾一个人嘅快乐，同埋一个人嘅生活系点样嘅。仲要呢个音乐咧，唔系咁普通，系一个流行音乐，系一个未必咁多数嘅人会接触嘅一个女高音，一个古典嘅音乐。 系啊，其实古典音乐唔系大家觉得咁高不可攀 嘅，亦都唔遥远噶， 唔遥远噶，大家多啲嚟睇我哋嘅演出啦。 多谢晒 Yuki， 唔好客气，拜拜。Bye bye 流星啊，我想祝福爸爸妈妈， 仲要祝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生日快乐。 其实除了同流星许愿，而家仲可以透过港台空中点唱表达心意。 今日起至8月29号，香港中央图书馆有免费巡回展览，了解广播历史之余，仲可以做埋点唱。 大家仲可以上庆祝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特备网页点唱噶。 香港电台不同节目时段都会帮你送上祝福。 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唔知大家有冇听过波沙球呢？波沙球是一项团体的运动，起源于西班牙，咁啊亦都系由一名比利时人在2005年咧当其时提出噶。波沙球是两队的球队之间的比赛，将排球、足球和体操各种的元素加上音乐融为一体。它在一个充气的气球上面进行的，球场的两边都有一些弹弹床在这里，都是充气的。弹弹床就可以令到运动员跳得更加高，可以利用更加华丽的方式攻击对方。引入波沙球的国家当中包括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土耳其、欧洲，例如荷兰、西班牙、德国、法国、葡萄牙、希腊、斯洛文尼亚等等的，就连埋中东或者亚洲地方，包括以色列、埃及、沙特阿拉伯等等，亦都有玩的。它融合了沙滩排球、足球、藤球和跳床的特性，允许参加者用身体的任何部位碰触这个球，所以不是只是手脚的，头、身体都可以。而在比赛类别上面更加分为专业级、男子业余级、女子业余和儿童级的比赛。比赛的时间双方分裂就是两边，每一队的球场上面亦都有3、4或5个人用阵势的方式排在这里，每一队亦都有8次的足球机会，最后一次就一定要击在对方的球场范围之中。比赛场上面，球员就在弹弹床那里跳下跳，用尽办法将个球击去对方那里，从而得分。所以是一项非常之有趣和挑战性很高、难度也都不低的运动来的。运动仲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晨光追踪31。 早晨，早晨，今日咧又要继续追踪阿畅啦。早晨，阿畅。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今晚7:35有咩睇啊？ 今晚咧呢个时间会带俾大家有认识人大政协。咁啊，认识边一位人大或者政协咧？就系、是、何超琼啊，呢、這个全国政协嘅常委。咁啊，何超琼咧会上嚟我哋个节目嗰度咧，讲下佢做呢个全国政协嘅常委感受啦。另外，亦都会讲下咧佢点样去建议。嗱，佢有一个建议嘅。就是发挥这个叫做妇女半边天这个话题，就是发挥一下妇女的力量，那他会跟大家讲解一下。另外每一集都有一个环节叫做人大政协新舞台，就去介绍一下这些新的人大和政协委员。今集就会请来凌友思这位新的政协委员，他会跟大家讲一下两岸三地合作他有什么看法，还有怎样去到一國兩制上面咧，佢有啲乜嘢嘅經驗同埋感受？咁呢個節目咧，7:35都會同大家一一講下嘅。 好，咁去到8:00嘅醫生與你，今次會同我哋講嗰啲咩啊？ 今次咧，同大家講下病症，講下呢個乙型肝炎。咁啊，乙型肝炎咧，即係好多朋友都知道啦，由呢個乙型肝炎病毒所引起嘅。咁啊，呢一種乙型肝炎咧，可以分急性同埋慢性兩種。咁今集會同大家講下咧，急性乙型肝炎同慢性，佢哋有啲乜嘢明顯嘅症狀？因為唔同嘅病症咧，有唔同醫治方法啦嘛。咁 啊， 等大家知道下點樣分，然之後會同大家講下咧，最緊要係點樣醫啊嘛。咁啊，另外啦，預防勝於治療，係傳染呢個途徑係點樣嘅咧？點樣去預防咧？得咗呢個病之後，點樣去醫治？ 咁今集咧，我哋会请嚟专科医生同大家一一讲解一下嘅。 哦，其实好重要啊，因为乙型肝炎咧，我身边都有好多朋友有啊，甚至系我知道系好难断尾噶。咁所以如果你係真係有啦咁唔好彩唔緊要嘅有得醫嘅咁最緊要嘅反而就係預防啦咁所以呢如果大家係都想預防乙型肝炎呢就記得要留意八點鐘嘅醫生與你啦咁去到十點半喎咦今次好特別喎柬埔寨尋親今次係講咩呢 嗱，呢個唔係一個劇集嚟，呢個係一個紀錄片嚟，真係跟住一單柬埔寨尋真嘅 case 去睇嘅。咁啊，講緊係乜嘢呢就係話說有一位英國烹飪界嘅名人，佢叫做佩魯利斯。阿利斯咧，即係你就當佢係喺英國嘅方太或者利太咁樣啦。即係佢喺電視嗰度教人哋煮嘢食嘅。咁啊，佢喺呢個名字咧，喺1970年代咧，喺英國已經家傳户曉噶啦。咁啊，佢。在45年前他做了一个很前卫的决定就是他领养一位来自柬埔寨的小女孩叫做李代。李代他在45年前已经领养了他所以去到今时今日呢他们两位的年纪已经有回上下 了。 原来呢就是李代呢这么多年来都很想去找回自己的亲人那些家人。咁啊，利斯咧，終於就喺今時今日決定陪佢翻去家鄉柬埔寨嗰度尋親。咁啊，係啦，咁啊，儘管咧，阿利斯咧，即係為阿李代帶咗一個好愉快嘅童年。咁但係咧，佢即係人都係想尋根噶嘛。咁啊，我哋今集嘅節目咧，就會跟住佢兩位翻去柬埔寨，透過咧而家嗰啲社交媒體啊，或者基因測試啊，睇下咧佢揾唔揾到當日咧啊。李代咧，因为逃避当地嘅大屠杀而失散咗嘅家人，咁啊真系有眉目嘅，真系慢慢揾到嘅。咁大家想知道佢最终揾唔揾到咧？咁啊，留意今晚十点半呢个柬埔寨寻亲啊！ 我平时咧，即都有听领养，但系45年前有呢一个决定咧，仲要系领养另外一个国家嘅小朋友，呢个决定系好唔容易，仲要陪佢翻去柬埔寨寻亲，哦。好有意思啊！呢一个故事， 好 感人， 伟大添啊！咧系好伟大咧，呢个妈妈 系啊，我都好想睇多啲。如果大家咧都同我一样想睇多啲呢啲关于人间友情嘅故事咧，就记得留意今晚十点半嘅柬埔寨寻亲啦。咁今日唔该晒阿祥，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拜拜。 几好喎、啊！這个咁啊，节目咁丰富，当然要睇实咧。港台电视31 系啊，睇电视之余都要留意一下今日嘅天气、啊。今日嘅天气咧就系、是、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嘅，亦都会有一两阵嘅骤雨啦。日间就会比较酷热嘅，市区最高嘅气温去到33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啊，热啦啦噶吓。咁、但系咧都记得要带翻把遮，因为咧都话会有一两阵嘅骤雨嘅。而今日咧都系会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啊，都系会有骤雨较多。多同埋有雷暴，而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3%，而且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 咁啊，留多啲喺室内啦。咁、今晚同嘉明都有机会睇下一啲 NBA 嘅球星、 啊， 究竟可唔可以追星成功咧？好紧张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建造业界推出暑热警告实务指引，在工作暑热警告生效以及已经采取舒缓措施之下，可有固定休息时间。香港建造商会执行总监梁敬国表示，建议所有地盘都根据指引去做，只要达到相关条件，整个地盘的工人不会分工种去休息。梁敬国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如果有地盘不跟指引做，技术上和法例上，他们没有权力强制要求地盘执行。但是如果地盘发生事故，会有很大问题。相信承建商亦都唔希望地盤有事發生。勞聯主席立法會議員林振聲喺同一個節目話：建造業界嘅實務指引有好嘅地方，但係關注指引設定三個休息時段。如果喺呢三個時段以外，而又達到條件之下，工人是否仍然可以休息？吹襲日本本州的風暴蘭恩已經減弱為熱帶風暴，並且繼續在日本海向北移動， 气象厅预料部分地区仍然会有大雨和巨浪。西部鸟取市从星期一中午至到星期三朝早共录得超过500毫米雨量，是八月平均总雨量的三倍。气象厅呼吁民众注意山泥倾泻和水浸等的风险。至于东海道和山阳新干线的列车服务今日全面恢复营运。菲律宾政府发表六年国家安全政策文件，强调菲律宾在寻求增强应对威胁的能力以及追求独立外交政策的同时，有必要加强与盟友关系。长达48页的文件特别关注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战略竞争加剧，以及主要强国之间的对抗升高，令到地缘政治局势更加紧张。文件亦都对两岸关系表示存在重大疑虑，只有可能成为区域的冲突爆发点，使台海任何军事冲突将无可避免影响到菲律宾，因为台湾地理位置与菲律宾群岛接近，并且有超过15万菲律宾人身处台湾。另外，文件又表示，菲律宾将会加强与美国的共同防御条约，以及与区域伙伴之间的现存机制，以达到可靠的防御能力，并且指明南海事务仍然是首要国家利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较多，有雷暴。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372点，跌208点，总成交金额71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61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51点，跌2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9.4跌3.2，友邦保险70.05先跌7.5，阿里巴巴90.2跌1元，盈富基金18.91跌2元，比亚迪股份231.4跌4元，中国平安48.15跌6.5，百度集团131元跌3.3，汇丰控股59.6跌1.6，汽车之家57.7。美团是131.7跌2.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6，日元145.6，瑞士法郎0.879，加元1.35，人民币7.291，英镑对美元1.27，欧元对美元1.091，澳元对美元0.64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31903点，系跌335点。港金报1775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2.69美元，卖出190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 N 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呈祥道往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咁龙尾有待消散啦，断断续续都排翻去北架山花园。而茶果岭道往张南隧道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回旋处的交通意外都系未处理好噶，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一带车多。咁另外，沿住茶果岭道往鲤鱼门三家村方向行驶的车辆禁止转入茶果岭道回旋处，驾驶人士请考虑改道行驶啦。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同埋跑马地方向，现时龙尾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现时龙尾去到浙江。 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灯打士街，东隧往港岛龙尾到里安苑，西隧往九龙方向车龙去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往九龙入口范围是较为车多，将军澳入口往观塘方向龙尾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往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到海富中心，干诺道中去湾仔近住大会堂车多，咁龙尾去到交易广场，干诺道西天桥往中环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咧都系较为车多噶。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西九龙走廊出尖沙咀近住奥运站车多，龙尾到海丽村，亚皆老街往大角咀近住洗衣街车多，龙尾到怡安阁，龙翔道往观塘方向龙尾到虎山道桥底，观塘道往油塘方向龙尾去到牛头角港，观塘道往油塘方向牛头角港铁站车多，龙尾到九龙湾站，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处沥源村车多，龙尾到沙田马场，元朗公路往屯门排到去福亨村，吐露港公路左转大老山隧道龙尾去到科学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咁另外咧，东隧咧会喺8月27号上昼5点起实施二通行，各位记得尽快开立二通行户口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香港有大学教授研发出耐盐抗旱的基因大豆，仲带到去世界各地，更服育本地稻米为香港留种。 随着时代转变，香港文化之一的霓虹灯牌逐渐在街头消失，有保育团体就举行展览，让霓虹招牌重现在大家的眼前。 星期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2。CIBS 人人广播， 非凡运动员， 共融运动员阿富 太太，好多谢你支持我去参加香港三王铁人比赛，我从来冇谂过用义肢可以踩单车嘅，原来只要肯上就有机会成真，多谢你同我两个女俾我一次又一次嘅机会，俾我重新搵翻人生嘅意义。 CIBS 节目非凡运动员，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人人广播，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继续有私分喺度噶。首届嘅美食商贸博览咧，就即将喺星期四登场啦噃。由8月17到19号，一连三日咧喺湾仔会展举行。今朝早咧，我哋好高兴请嚟香港贸易发展局市场推广及买家事务副总监梁继祖先生阿 Jo 咧，率先为大家介绍下呢一个贸易展嘅亮点嘅。早晨阿 Jo， 早晨啊私分，早晨咁多位。系啦，嚟紧咧，我哋贸发局喺八月咧有好多个唔同嘅展览会噶，包括头先有 有講嘅啦，美食商貿博覽同埋我哋嘅國際茶展兩個嘅貿易展啦。其實仲有咧美與健嘅生活博覽啦，家電家居博覽同埋大家都好熟悉嘅美食博覽三。 係唔該曬思芬，係啦。關於美食博覽咧，其實咧仲有一個環節咧，就係喺當中都係透過咧貿發局熱線咧同我哋分享嘅喎。不如呢個時間我哋即刻再聽聽啦。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咧，思芬继续喺度噶。镰刀星狮美食博览咧，听日就登场啦，同埋同期举行嘅家电家居博览咧，一连五日至到21号喺湾仔会展举行噶噃。今朝早我哋亦都咧请嚟香港贸发局市场推广及买家事务副总监梁继祖先生去做咧，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年美食博览嘅亮点嘅。早晨啊 ，Joe。 早晨啊，思芬。我哋贸发局八月份咧有好多个唔同嘅展览会啦，包括有一个美食嘅商贸博览，同埋呢个国际茶展两个贸易展啦，仲有美与健生活博览、家电家居博览，同埋大家好熟悉嘅美食博览三个公众展啦。嗱，五个展览会咧就汇聚咗超过1700个展览商嘅，为业内嘅买家啦同埋公众咧带嚟环球美食同埋时尚潮流嘅产品噶，提供一个一站式嘅采购同埋购物嘅盛会。今日咧，首先同大家介绍下美食博览先。今年嘅美食博览咧将会全面开放翻可以试食啦。大家記得自備餐具支持環保、哦、有部分的展商還會有額外的優惠給自備餐具的公眾的，千萬不要錯過了。美食博覽的公眾館裡面呢有這個美食雨水廊，裡面雲集了30多個著名的品牌的優質產品，有老字號的海美公司推出50周年的鮑魚寶盒，百年老餅家也都帶來他們經典月餅禮盒等等的。而追求高級精緻美食的朋友呢就記得去我們的尊貴美食區了，那裡有頂級的甜品、有機綠色產品、精品咖啡、手工啤酒等等。今年亦都新增了這個純酒醉人主題區，帶來呢很多不同地方的純酒佳釀，例如有意大利的粉紅氣泡酒、格魯吉亞的半甜紅酒。今年特設了這個韓味島，即是這個韓國食品專區，特色食品有野味嫩滑的韓式醬醃牛仔骨，同埋採用珍貴韓國二城大蒜做嘅呢個有機黑蒜汁嘅。 嗱，每年嘅星級名廚烹飪示範咧，其實都好受歡迎嘅。咁唔知今年嘅星級名廚陣容係點嘅咧 ，Joe？ 今年就唔好錯過啦，因為我哋咧有18場嘅星級名廚嘅烹飪示範嘅，到時大家仲有機會即場試食噶。聽日星期四8月17號啦，有打響頭炮嘅富豪御廚阿富哥鄭錦富先生係會嚟臨示範嘅。大會亦都會聯同環境及生態局、降低食物中鹽和糖委員會同埋食物安全中心合作咧，邀請咗老水名店創辦人黎偉雄師傅同埋星級酒店嘅行政總廚張漢華先生咧嚟示範少鹽少糖嘅食譜嘅。之後幾日咧就有星級嘅法籍大廚 Olivia Elsa 同埋咧五星級酒店嘅中菜行政總廚何偉成先生喺星期五18號會出現嘅。大型連鎖嘅潮州酒家嘅行政總廚許美德先生咧，就會喺星期六8月19號出現啦。另外咧，仲有星級鮑魚飯店嘅行政總廚黃龍濤先生，就會喺星期日8月20號出現等等嘅。其他嘅活動仲有啲咩咧？星級嘅有形食肆啦，咖啡工作坊同埋美國紅酒講座同埋試酒會啦，三者亦都會教煮10分鐘可以完成嘅家常菜，同埋資深傳媒人陳陶安啊安哥咧主持嘅呢個名廚對話噶，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啦。 阿 Joe 啊，咁唔知同期舉行嘅家電家居博覽又可唔可以都同我哋介紹一下咧？ 好啊，今年呢個家電家居博覽咧，為大家帶嚟好多唔同各式各樣嘅智能家居產品啦、廚房電器啦、廚具、餐具、家具同埋家居設計服務等等嘅。其中呢個家之選大道咧，匯聚咗好多唔同嘅時尚生活品牌，帶嚟優質嘅香港同埋澳洲床褥、日韓嘅家電同埋歐洲嘅廚具等等添。有一款在韓國製造的多功能發芽飯煲，煲飯的時候可以同時令到糙米發芽，煮出軟熟的糙米飯，還有具備智能語音操控和這個皮感追蹤技術的按摩椅，還有這個電動車充電器等等。另外呢，香港的家私裝飾廠商總會呢，他們有個展團還會展示這個最新的家居設計意念，多款時尚家私和家居用品的。而喜歡文創產品的朋友呢就不要錯過了，我們還有一個創藝坊，大家可以去支持一下本地的年輕初創企業 的。我知道展覽呢其實都還有很多精彩的節目呢是可以等大家去參加的，阿祖華不如都跟大家預告一下。 好啊，展会期间呢每日都有幸运大抽奖啦，送出酒店住宿同埋呢个自助餐礼券，仲有家庭用品啦、护肤产品、各式美食、健康用品、健身课程等等添。今个星期六日即係8月19同20号啦，仲有呢个镜头精明眼㗎喎，大家可以用优惠嘅价钱去镜头心水嘅产品啦。另外呢，听日会有一个专人分享呢个家居卫生贴士同埋呢个净水系统嘅资讯㗎喎。仲有好多工作坊俾大家参与㗎，例如喺星期六啦就会有盆景设计同埋呢个压花嘅摆设。而喺下个礼拜一咧，亦都会有呢个木制机芯嘅腕表嘅工作坊噶噃。 嗱，咁所以提提大家啦，记得上去咧八月食住买 August Happy Buy 嘅网页啦，攞齐各项嘅着数优惠入场扫货啦，仲有160多张嘅购物优惠券等等嘅添。嗱，门票详情咧，大家可以上翻去展会嘅网站查阅。而听日阿 Jo 咧，亦都会上嚟咧，就同我哋介绍美与健生活博览同埋扫货攻略噶噃，所以大家记得唔好错过啦。今朝早唔该晒阿 Jo，Thank you， 多谢师傅。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好嚟啦，准备咧听听众朋友电话啦，9:47电话旁边已经接通咗你啦，早晨早晨， 早晨舒文， 早晨啊早晨， 早晨， 你好啊，今日有啲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啊，舒文。 哦，昨日呢我家姐同我个女农历就一起生日，咁、我而家补咗佢哋生日啦。 嗯， 咁咯， 系。 同埋8月18号呢都有个女嘅新历生日、 哦、 所以呢。 今个星期五喎、 哦。係呀係呀係呀。 女女叫咩名啊吓。 Tiffany 啊 ，Tiffany 生日快乐，祝你越嚟越靓，青春常驻， 系啊，开开心心咯， 系开开心心。咁啊，会唔会话啊，依家暑假咁样都去下旅行嘅一家人，定还是唔系啊？阿女自己生日旅行，自己飞咗啦，Tiffany 咁样啊吓。 佢都有，佢都飞咗去日本啦，翻翻嚟啦。 飞咗日本有冇买手信先？ 系啦，有冇买手信俾你啊？ 有啊有啊，买咗啲好多嘢食啊！ 有啲咩嘢食啊？ 系啦，分享 下。嗰啲茶果啦， 哦，茶果 happy。喂，下次啊，同阿 Tiffany 讲啊，带埋妈咪去啊嘛，去日本威啊，唔带阿妈去威，定还是你自己有自己？我啊谂住下个礼拜又飞啦，咁样你又飞唔飞啊？ 吓，唔系，我暂时未就到时间，而家计划紧一齐去咯。 嗯，去边啊？谂住一齐。 北海道啊！ 哇，正啊！北海道，滑冬天去咧，又可以睇到初雪啦，又滑下雪啦，浸下温泉啦， 几正 咯，系咯，系咯， 谂到都开心啊，系咪啊？咁啊，妈咪好锡阿女啦，咁啊，但系都会食翻餐生日饭啊，切下生日蛋糕，系咪啊？妈咪， 系啊，系啊，食咗好多餐啊，食饭，生日饭都 系。 好繁忙啊，食生日饭 系咩？点解会食咗好多餐嘅？我又想问下啦，吓。 咁家姐又生日嘛，咪一齐食咯。 哦，系、啊，家姐又生日，咁啊系嘅，唔好顾此失彼。 嗯、 有阵时咧，即系做妈咪都系啊吓，即系有阵时偏心一边咧，啊细女又唔中意，跟住咧偏心细女，大女又唔中意，啊真系要揾个平衡点啊，啱唔啱啊吓？ 系啊系啊， 你 哋好开心啊嘛！ 系啦，嗱，开心好紧要啦，咁啊，祝你全家都开开心心、幸幸福福，最紧要系咪啊？身体健康，因为咧健康咧先有得飞噶嘛。咁啊，预祝你呢个 planning 紧啊，计划之中嘅呢个 北海 道之旅啦，哇，正啊，开好嘛吓？ 好啊好啊，多谢你哋， 好， 多谢舒 文。好，今朝咧带呢首作品俾你啊，黎明嘅《眼睛想旅行》啊，咁希望你哋咧、oh. 旅途愉快，开开心心，好嘛？多谢晒你哋电话，拜拜， 拜拜。 飞下 系啊， 系啊，唔飞嘅话喺屋企整嘢食，又有啲乜嘢可以有欧陆嘅风情啦 吓。嗯，去旅行最好咧就系可以试到唔同地方嘅嘢食啊。 系啊， 咁但系咧飞完啦，食完啦，你想翻嚟香港食咧都得嘅，咁就可以上网咧，而家好方便，揾下唔同嘅食谱啦，可以尝试下整类似嘅嘢食嚟到去满足下自己嘅口感啦。 好啊，整咩食？ 咁今日咧我就想同大家介绍一下呢一个。好方便嘅豬腩肉 bagel， 豬腩肉 bagel 嗱，比糕包咧， 系啊， 比糕包咧 ，bagel 咧，其實我自己好中意食嘅，入邊咧可能簡單啲，即系嗱簡單啲講咩係比糕包啦，咁啊佢圓咕碌咁樣啦，咁啊中間有個窿咁樣，咁但係鹹包嚟嘅，咁你切開中間咧，通常如果啲美式食法咧，你就搽啲 cream cheese 落去，咁就 OK 噶啦。咁朝頭早早餐剩翻個飲杯咖啡咁樣咯，通常都係咁樣玩法嘅。不過你話入邊有餡咧，就通常夾啲 ham 入去啦，或者即係帕瑪 ham 啊，或者其他 ham 啦，唔同火腿啊咁樣。但係點樣夾豬腩肉咧？我想問。 係啦，因為咧。嗱，我唔知道你記唔記得之前我曾經分享過咧，我好中意食片皮鴨嘅， 哦， 我係好中意咧啲包入邊咧嘅肉咧係有翻少少嘅脂肪感覺， 係 係啦，咁我覺得咧係 juicy 啲嘅，好味啲嘅，咁其實呢一個食法咧又唔係真係你話好經常見，但係都有一啲餐廳係會咁樣做嘅，咁但係你可以喺屋企咧都可以嘗試自己做，即係如果你想方便啲嘅，你啱啱都有講煙肉咯都得嘅，但係就冇呢個豬。豬腩片咧咁正，因为你煙肉咧你薄啊嘛，咁冇咁多口感啊。但你豬腩片咧或者豬腩肉自己切嘅话咧，一条自己切薄片咧，咁你有翻啲口感咧，我觉得会好味啲。咁同埋点解我会用 bagel 唔用呢一个汉堡包嗰啲嘅包皮咁样咧？咁因为嗰啲咧，我觉得冇咁嗰个口感，冇咁煙韌。咁我觉得咧，如果用 bagel 嚟到去夹呢一个豬腩片咧，就我觉得有翻口感之余咧，佢又可以更加索到啲嗰啲肥膏嘅汁啊，我就觉得好正啦。 有啲豬油喺入边啦。 系啦，咁好简单嘅啫， 咁其實而家喺超級市場咧都可以買到一啲 bagel 嘅原過嘅。咁你啱啱都有講，如果你平時食咧，可能搽牛油就咁當早餐食啦，又或者就咁搣嚟食都得嘅。咁但係我哋今日咧就做呢一個豬腩肉 bagel 啦。咁咧只需要攞啲 bagel 翻嚟切開一半，香煎咗先。 哦， 香煎咗咧係好重要嘅，因為咧就會你下面底嗰層咧又脆卜卜，又有煙韌嘅感覺。咁我覺得呢一個咧係唔錯嘅選擇嚟嘅。然後咧特別啦。我今日咧入边嘅料除咗猪腩肉之外咧，我要因为肥腻啊嘛，我点样可以令到个 bagel 有口感、有烟韧、有脆卜卜，又有猪腩肉嘅口感？再之余，点样令到佢唔腻咧？嗱，好多人咧汉堡包会有咩啊？蒜瓜啦、青瓜啦，我今日咧拣咗青瓜，再加多一样嘢，雪梨。 哦，雪梨啊， 雪梨系啦，系唔错嘅呢个咁样拣。 系 咁咧，呢一个就系将呢一啲雪梨啦，同埋青瓜啦，就切片。 切片 有啲人会中意切条嘅，咁但系我就觉得食起上嚟就会少少麻烦，有啲唔方便，因为可能咧咬完一啖佢就会因为一条条好容易跌晒落台啦咁样。咁我就觉得咧切片咧就会比较好啲嘅。咁当切晒片之后咧，猪腩肉如果你喜欢腌嘅话，都可以腌少少腌料啦，即系用翻啲油盐糖腌少少。如果唔系咧，你如果买靓嘅猪腩条自己翻嚟切咧，其实你就咁香煎咧都 OK 嘅。 嗯， 系啦，咁所以你可以咧唔需要去腌个猪腩片嘅，然后你就要咧将呢啲猪腩片煎香咗之后咧，就攞起备用啦。 系， 如果你真系觉得怕油腻，咁隔一隔啲油先。系啦，咁跟住之后咧就要有洋葱咯。洋葱你可以切条，咁你就炒熟佢先。 喂，越整越多嘢嘅 ，Vicky。 唔系噶，唔系噶， 有 好方便嘅咋。 谂住啊，个 bagel 咧就喺超级市场嗰度买咗，跟住咧你嗰啲猪腩肉咧，我都谂住喺啲急冻铺嗰度解咗档，已经切好晒噶啦。咁你话煎两边好啦， 咁就冇难度啦。 听你讲煎两边啦。OK， 跟住你话喂加啲青瓜，青瓜已经难搞啦，因为嗰啲叶嗰啲青瓜咧你。啱啱咁样， 好过你越认识女性咧，会发觉越嚟越难搞。随住日子咧，你会发觉系好多人，咦？以前唔系咁噶， 越嚟越多要求系咪？ 即 Michael 哥，我就明白我哋男人嘅心声啦，系咪先？即系佢系会帮我哋男人喺适当嘅时候去发声嘅，系咪 啊？最初好简单嘅，你以为咦好简单啫，等下我搞得掂，点知越嚟越复杂。 嗱，但系你谂下，当你去整呢一个好似看似简单，但系食落哇咁有心。知咁有要求俾你另一半食，哇！即刻觉得开心啦，系嘛？ 嗱，即刻又去翻嗰度啊！你将个责任俾翻你去煮啊，煮翻俾另一半食啊！ 即系话，如果你做到我要求，又冇嘢咯，咪正咯，咪 perfect 咯，但做唔到啊嘛！ 嗱，真系好简单噶啦，俾我讲埋先。最后咁咧就系咧炒香咗个洋葱之后咧，洋葱点样为之真系 OK 咧？就系炒至软身，你见到佢半透明嘅状态咧，咁就 系 OK 噶啦。然后咧就可以咧加入啲猪腩片啦。洋葱啦，啱啱有讲嘅雪梨片啦，同埋青瓜片夹落个 bagel 度，最后加翻啲 BBQ 酱。嗱、哦，如果你中意嘅话，其实可以加少少花椒油，去带翻个香味。其实呢一个咧，你就会觉得啊，呢、這个 bagel 好似西式，但你攞翻中少少中式嘅元素咧，其实就会啊。是正的、所以大家可以试一下。 Fusion 的感觉啦，看看今天 lunch 的时候会不会学一下 Vicky 呢这个的烹调方法呢。好，转个头风骚快人有 Michael 哥啦、Yu姐啦，还有强哥在这里。